人怀疑。分析指出，今季冠提到联合军演同制裁暗示在朝美工作层面磋商或领导人会谈中，北韩将重点提出这些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被指以冻结军事援助威逼乌克兰协助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父子。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开举报事件者的投诉内容，显示特朗普可能企图运用总统权力寻求乌克兰协助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企图将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的内容收藏。委员会传召署任国家情报总监马奎尔作证，他未有正面回应特朗普有没有滥用总统权力。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57点，跌184点，成交金额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11点，升46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美团点评79.65，冇起跌。腾讯控股329.4，跌3蚊。友邦保险73.75，跌6毫。盈富基金26.75，跌0.5。中国平安89.75，跌6.5。蒙牛乳业29.4，升5.5。招商银行36.8，跌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1，英镑9.667，瑞士法郎7.892，澳元5.293，加元5.908，新西兰元4.934，欧元8.5615。每百日元对港元7.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747点，跌300点。港金现价报14,080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31美元，卖出1,50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的，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一段就慢车排到去顺德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另外湾仔的兰道街由于有爆水管，兰道街去返庄士敦道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的。黄竹坑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警署对出快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和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2020年9月，小一入学的自行分配学位阶段，在今年9月23日至27日接受申请。如果子女在201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小学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将填好的小一入学申请表交去想申请的小学。每个小朋友只可以申请一间学校。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叫沈晴。咁我除了是一个新闻系的学生之外咧，亦都是我哋新闻学院实习海文大学线的记者。虽然我哋是校园媒体啦，但系我哋都好似同出边嘅媒体一样咁样采访嘅。今年我哋四人团队就好荣幸喺2019年人权新闻奖学生组文字中文组咧得到大奖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天，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系啦，星期五啊吓，咁啊先预告定，我哋有得俾你点唱， 系啊，摆咗上网噶啦，大家咧欢迎你随时可以留个言啦吓，十二点之后咧，我哋就会听你嘅电话，读你嘅点唱啦， 系啊，数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 同埋我肯定咧，我哋今日嘅点唱咧，最少会多一个听众系你会支持我哋嘅，嗰个就系防护，我谂住话防护盒添。 哦，防护盒啊， 系啊，莲姐就肯定系噶啦。 系啊，我哋琴日有听众点唱啊嘛。 系啊，一定会噶啦。但我谂住起码多一个就系防护盒，因为我哋琴日咧出席完个 show 之后咧，我哋知道咗呢一位正义嘅英雄咧，都应该系我哋 fans 嚟。 系啊系啊， 佢好开心噶，佢听到我哋咧，系啊，知唔知边个防护盒啊？ 系啦，防护啲咩咧？咁 系啊， 系啦，咁啊就系防护个房屋委员会里面嘅一个咧， 打击嗰啲人滥用公屋嘅个案， 有个大铁锤嘅， 系啊，因为琴日咧，我哋咧就出席咗咧呢个油塘大本营举行嘅珍惜公屋大行动开展礼啊吓，首先咧真系要好多谢咧就 系 琴日所有嘅街坊朋友啦，我哋嘅听众们啦，好多朋友去到油塘度支持我哋，亦都要多谢我哋嗰三位嘅嘉宾啦，包括有阿咩林欣彤啦， 系啦， 方健儿啦，同埋有石永丽嘅， 系啦，你又开心啦，最尾可以同防护盒单独相处，我又净系次次都系同啲女嘉宾一齐咯，真系， 哦，咁真系辛苦你。 辛苦晒 你嗰、那个你同阿 Suki 嗰张相真系好喜欢啊！可唔可以摆上网同我哋嘅听众分享？ 佢都喺大段树度啦， 系可以啊，当然可以。 你都要 cap 到嗰个位先影到 好啊！首先我同佢即系嗰个外形咧又相衬啦， 系啊，高高瘦瘦 啦，睇得出连嗰、那个唱歌嘅工艺工架都相衬。 而最吊诡嘅地方 是，其实我哋冇唱唱歌， 系我啱啱想讲， 但系嗰张相真系好似佢哋两个喺度合唱紧情歌咁样，应该好冧啦。 好冧好冧好冧 咩啊？人妻嚟啊！ 咁今日都可以冧嘅， 可以冧嘅咩？ 冧有好多种意思嘅， 系啊，好靓噶嘛！ 欣赏嘅冧嘅， 因为琴日佢好多嘉宾同我哋玩游戏咧，特别阿 Suki 石永丽咧就玩即系形体动作咧，就表达唔同嘅一啲屋村名咁样咧，所以都好成功噶。 系啊，阿 Matt 林欣同我亦都要真系赞一赞佢啊，真系好好嘅准备。我哋有一个短期要做啦，背晒剧本一嚟就话我搞掂，我背好晒噶啦。跟住我哋心话，我哋可能要立一立稿噶喎，咁样即系你见到即系我哋。 好多 artist 朋友真係好尊重佢嘅工作㗎。 最難得喺佢劇裏面嘅角色係飾演桂花田嘅媽媽囉。 係啊，幾榮幸。 即係生完你出嚟之後佢仲可以表示咁苗條呢。係好難得。 係啊，只要做學生妹呀，真係好嘔心啊。 同埋都要多謝呢，即係喺旁邊圍觀有即係登記唔到嘅入場證嘅聽眾啦。佢即係由我哋未開 show 之前佢已經喺度報定個靚位㗎啦。喺地下啦，一樓啦，二樓啦，都有好多聽眾嘅。 多 謝 曬 佢哋支持 啊。又多謝我哋啲嘉賓毫無保留呢，阿方健兒連佢生室乸都講返出嚟。 係啊，同埋我同佢相應返啦，原來佢住嗰兩 個都生室乸囉。 你嘅生室乸。 你同佢生室乸。 你真係生食我室乸咁樣。 但係阿方健兒原來同阿祖祖好有淵源。 新田圍村。 新田圍村。 係 啊，我就喺嗰度讀書，佢就喺嗰度住，有相應返。所以呢昨日嘅活動呢非常之熱鬧。 成功嘅。 如果想睇返呢，即係聽返啦。我哋呢即係昨日嘅精華片段嘅話呢，記住留意住10月1號嘅風騷快活人。 咁但如果你想睇我同阿 Suki S 嘅合唱但冇唱過歌嘅嗰張相呢，咁我哋考慮下即係上去啦咁樣。 好啦好啦，一陣間 拍上去啦。冇嘢㗎，我哋冇唱過歌呀，係呀，冇影響到佢嘅歌藝發展㗎。 呢場 show 就咁成功啦。 好成功。 昨日有另外一場 show， 唔知大家覺得成唔成功 啦。我哋昨日都講咗啦，嘩，我哋完成完之後呢，大家都好 忙 啦，就緊接住呢夜晚就有場 show 啦。 係呀，都係有林太做主角嘅。 系啊， 唔系对话会，我哋唔系一个 show， 系啦，佢对话会咯。 你话我哋唔系一个 show 定佢唔系一个 show 啊？ 佢唔系一个 show 嘛，佢系对话会。 佢都系 show， 佢系 show 诚意 啊，系 佢系 show 呢一个开明， 系 啦，都系 show 嚟噶 ，show 开放， 都 show 开放，系啦，我哋都系啊，系咯，所以琴日咁有冇睇到啊？ 我有睇到， 系啊， 我系中途加入嘅，咁啊头嗰几个咧就冇睇到嘅，系啦，因为唔知道有， 系我 有 有头 有得睇，但系 头 show 落尾噶，好睇 啊！我仲可以讲早多少少先啦，因为咧琴日我哋完咗我哋喺大本营嗰个 show 之后咧，我就去咗铜锣湾嘅。 啊，你翻返你嗰头 系啦，因为亦都系琴日啊，林太我哋嘅特首啦，佢搞呢一场嘅对话会，铜锣湾湾仔一带咧，因为医馆度举行啊嘛。 系 我四点几去到铜锣湾，我见到嗰个市面嘅情况咧，简直可以用水静河飞去形容啊！我系讲到系去到连大百货公司嗰一边，其实已经唔 系 好近 山 晒 铺啦。 又未到山晒铺嘅，但系咧嗰个人流咧有啲似朝头早 清晨五六点， 又未到清晨五六点 嘅。过年， 似星期六日，因为就冇人翻工啦。 翻工， 但系讲紧系朝头早嘅九点咯。 系， 即系平时星期六日其实都好多人噶嘛。但嗰个冷清嘅地步去到不得之了，因为我 系 有幸有时间可以去揼咗个骨嘅，我未。 系啊， 咁我都有问到咧，就系因为嗰个地方喺铜锣湾，啲师傅都话。唉，我谂我哋今晚都可以提早收工噶啦， 系咪啊？ 佢咁搞法嘅话，因为条街真系冇乜人啦，即系唔系净系一啲公众活动先至会影响到嘅。佢琴日开呢一个嘅 show， 都搞到其实好多地方冇生意，因为 湾仔，你铜锣湾 就系咁严重， 即系个射程咁远， 第一日有咁严重。 你呢个夏天你唔冇出过即系电视机睇画面嘅咩？一个区域 冷清啊， 唔系一个区域有事就跨区噶嘛，而家 系。但系讲紧冷清喎。 咁点解会冷清？因为闩门啊嘛，点解闩门？因为惊啊嘛。 譬如其实喺琴日都会见到咧，有啲同学仔都会讲啊，咁搞笑嘅啊，你又叫我哋年青人咧，即系努力读书翻学啊，帮你嚟搞场对话会，我哋有得放半昼嘅咁样，因为嗰度好多学校已经 休息。 系啦，咁马会嘅员工啊，跑马地嗰边，琴日点几都放咗工啦。 系 即系你见到，其实你谂下，即系成个嗰个 好 似系放得好早啊！ 好似最堅持係酒吧街，因為琴日我聽新聞咧話酒吧街嗰啲咧，佢話有事先閂門咯。 啊， 系啊，未有事之前唔闩住。 小食店都系。 系啊，嗰啲顶住先嘅咁样。嗱，咁但系唔紧要嘅，外边咧就尽量就干净。 系。 最紧要咧就系令到里边系咪可以制造一个良好嘅条件？有啲似嗰阵时唔系话大陆一高考咧，记唔记得佢哋嗰啲街道撤销会点啊？ 有啊，全部封啊。 冇错啦。 今年十一国庆都系啊。 系啊系啊。即系总之为咗令。 阅兵嗰阵时 系啊， 窗都唔可以开。我讲紧系 Windows 嗰个窗都唔可以开啊。 系啦，总之系啊，理解嘅理解嘅，为咗令到里边嗰个主菜可以顺利完成，周边大家要保持安静。 系好， 咁但系里边个 show 好唔好睇咧？我想话好睇 嘅。我觉得我会话嗱，讲真冇好大期望嘅，因为如果有对话好，一定要咁讲先。好欣赏特区政府，即系亦都有咁多官员走出嚟同大家市民近距离接触啦。咁样 嗰个和你倾，我觉得真系和你倾。 不过个名我唔 系 好中意嘅。咁但系 佢个名叫和你倾咩？ 唔系佢有咁嘅意思啊，系和你倾啦。 证明民间智慧。 位真係影響到佢㗎。係 啊， 幾好啊！ 佢有聆聽咯，係咪？係 啊， 所以我覺得有呢一個嘅動作係好好嘅。係 啊。 咁但係咧，對於政府官員嘅發言，其實都冇好大期望。 我要 讚先。因為如果有嘅，應該都之前講咗啦。 我要讚先。 嚟啊！ 你知唔知完咗 show 之後，最多人讚嘅、欣賞同埋表揚嘅 係咩啊？ 係邊一位官員？最多人赞佢， 得一位有讲嘢啫嘛，除咗林太之外， 梗唔系啦，聂德权都有讲嘢噶， 咪林太同佢咯，两位咯，其他 最多人 赞 嘢，知唔知系咩？就系刘江华， 因为佢又坐咗喺度啊， 唔系啊，佢好坚持到底， 佢坚持咗五年， 之前又系咁，而家都系。 我琴日见到其中一张相，我真系笑到拍饭都喷出嚟，就将佢2014年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咧，佢又坐咗喺嗰个五人对话小组度，咁嗰阵时就大家就挤咗个垃圾桶喺度，五年之后嗰张图又再摆翻佢话。佢一路都冇讲句嘢， 你唔明啦，聆听系好紧要嘅，佢、 啊、 就坚持住，好、 這個、 好用佢嘅耳仔去聆听。 我觉得 keep得好好啊，即系琴日大家见到真系最开心系佢啦。 佢 keep 住咗聆听，但系佢忘记咗对话啫。 唔系佢负责听嗰部分咯。 系啱啊啱啊，真系要啊。咁如果个个喺度讲，咁就真系会好长时间，即系。 所以其实琴日咧咁多个官员里边咧，我谂系得一个官员咧，佢系会又冇呢方面嘅经验啦，而佢亦都有啲不知所措咧，就系阿陈肇始。系啦，咁佢作为即系卫风卫卫医疗界嘅代表咧，佢坐喺度，我点解唔同我讲嘢？ 咁佢都系高官啦，都需要聆听市民嘅心声噶。 真系听冇得讲噶嘛？嗱，隔篱嗰几个咧就有 啫， 就 要讲佢可以讲嘅，冇人制止佢哋发言 啊， 系咪先？ 系啊，真系冇位讲噶啦。 系啊，因为好似比较少讲到医疗，所以佢咪唔使讲啊？会唔会 医疗啊？ 系咪咁样啊？ 其实所有人都要孭飞噶啦。即系我话，我觉得即系有一个动作好嘅，但系咧，我更加。感动嘅系乜嘢呢？系我真系觉得我哋香港市民佢哋发言嘅质素非常之高， 好高。 我讲紧系任何政见啊吓，佢哋嘅意见，你见到佢哋真系好爱呢一个地方，佢哋先至会做出咁多嘅准备、去尝试去讲。我好多我真系深受感动、 有一个你真系听得出佢系好爱机场嘅， 系咪啊？ 因为佢成个发言里边超过六次提自己系喺机场度做，直情 loop 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我知道你喺机场翻工噶啦，我哋明嘅，你真系好爱机场。 其实都啱数啊，点解咧？因为有可能有啲人中途加入先睇，咁啊唔知佢咩代表。 佢系不停咁样喺度 loop 咯，所以 三分钟入边都不停。 系啊，好难得，佢坚持得好好啊，真系。 可能佢要提醒一啲可能就留心听佢官员。话声 唔系，可能佢紧张咧。讲真，即系有电视拍住、啊， 唔系佢 紧张， 佢真系紧张机场份工系啦。同埋觉得另外有少少意外，因为我以为佢喺机场做咧，佢可能会为机场即系之前俾人炒咗啲员工咧都会讲嘢。不过由头到尾佢都系关心机场嘅发展，所以证明佢系一个大局观比较重嘅人嚟嘅。佢系担心 远观， 系啦，佢宏观 系 啦。至于喺机场里边工作嘅个别员工咧，就唔系佢三分钟里边可以覆盖到啦。所以嗰段对话里边，我都睇得出佢果然系一个做管理层噶。因为后来好多人都话识佢啊，做管理阶层噶，所以啱啦。管理阶层就睇前线员工就睇得少啲。睇大局環境睇得大啲，所以呢個真係好愛機場，呢個我讚佢，讚佢。 其實琴日都有好多金句出咗嚟啊！你聽到好多，即係譬如做翻一啲小嘅統計即係有報章都幫手做咗啊。30位咧發言嘅市民裏面咧，其實有20位啊，都係有講到咧，希望可以有呢個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咁我諗呢一樣嘢咧，都即係如果有一個咁樣嘅對話平台，咁政府都話想聆聽嘅話咧，我諗呢個有2/3嘅朋友咁講嘅話，可能都係好多市民嘅心聲嚟嘅。呢一個即係政府真係要高度考慮，雖然佢琴日又冇乜點回應呢一點。 唔係咁呢個第一場嘅，希望佢陸陸續續收集。 其實要回應嘅話，3個月之前應該已經要回應噶啦。所以而家你都唔回應嘅話，你就拗頭啦。 我覺得有頭痛咧，就係 唔 係如果有頭痛就第二場點搞好咧？嗱，我個人覺得咧，即係可能 咪幫佢揾地點先，係 咪？地點你照翻醫館都冇乜所謂 啦，即係影響到人哋側邊嗰啲學校啊， 主要 係 驚人哋冇生意做。喂，咁不如區區都搞一次 啊， 因為大家都有假放咯。 佢有講過話， 區區都落啦。 佢好想繼續搞，琴日都即刻有得現場即場登記啦。你哋想有 深度對話嘛？ 係啊，咁會做啊嘛。佢哋都有話嘅，唔會就係一場過嘅。咁希望嚟緊都可以去到唔同嘅區嗰度咧，同市民近距離接觸嘅咁樣。 因為如果佢每搞一次啲學校。或者早放咧，我谂系好多学校都话可唔可以嚟我个区咧？ 学校 公平啲啊！ 借埋你学校会堂 系啦，因为你个区先有得放假，咁咪唔系几好。不过关于学校咧，我觉得琴日都有啲地方好得意嘅。咁起码有两个嗰啲市民咧，佢都会话嗱，啲学生咧俾人洗脑啦，煽动咗上去唔好。咁佢哋嘅解决方法咧，就系话要。 恢复翻中史嘅教育。 系 嗱呢点啊，即系连续两个都系咁讲咧，我都系拗头嘅。即系首先，我哋作为即系我读文科噶啦， 我都系 我嗰个年代系有中史嘅。你话咧，如果佢可以恢复翻中史咧，根本就拍烂手掌啦，因为佢当日取消嘅时候咧，啲人已经系好唔明噶啦。但系到而家呢一分钟，当佢话好多学生俾人煽动洗咗脑啊，所以要恢复中史教育嘅时候，我又拗头啦。 嗯， 中史教育系教中史嘅啫。佢唔會教你唔上街噶，我唔係好明點解啲人咧會用咗呢一個中史教育咧作為一個答案咧。有中史教育咧，佢哋就唔會上街反政府噶啦。咁樣 高中嘅時候嗰個中史啊， 佢總之就係中學咯。 中學有教中史噶， 唔係必修啊嘛。 哦， 而家唔係必修科嚟噶嘛。 嗰陣時我哋都係選修科嚟噶。 我嗰個年代唔 係啊嘛。中一至中三就要讀咯，讀到中四就係選修科咯。 唔係我唔係咯， 同你爭一年嘅啫，大佬。 但我哋中四中五，如果我哋係呢一個嘅必修科嚟嘅。 我就唔係，我哋我嗰陣時 文科嚟㗎嘛， 我都係文科啊。咁但我選修中史咯，所以我有讀中史咯。但係理科啊、商科嘅同學咧 係 需要選讀中史㗎嗰陣。 唔係，總之個意思就係咧，點解會將中史科就愛嚟作？为解决啲僆仔唔会上街咧，嗱，即系我睇咗咁耐中史，我都冇见过有一科系教你不要上街嘅，真系。啊，点解佢哋对于呢个中史科嘅期望，我惊错咗啊！我惊嗰啲咧补习天王咧，而家揭翻自己本补习天书，喂，冇教过唔上街，大件事啦！下次啲家长嚟问你话咧，我要另外开一个 chapter 嚟教佢哋先得，真系。 另外一点咧，我见到咧有一啲嘅市民啦，就同阿特首讲嘢嘅时候咧，即系就会讲到就系话，其实如果真系想了解民意咧，即系对话会可以系一个。可能性，但另外，其實你上下嗰啲討論 係 啊，我覺得其實呢個都真係幾簡單，亦都係可行嘅方法嗱。 仲免費 添，可能裡面有啲嘅用字啊、語言啊，未必係佢想聽啦，未必一定粗鄙嘅喎，未必係佢最想聽嘅。但係如果你真係選擇聆聽嘅話，其實呢個係一個你唔使包一個場啦，唔使用三千個警察啦，其實你都可能可以近距離了解到部分市民嘅心聲咯。即係 why not？ 都未嘗試一個方法嚟。 好多即系学你话斋啦，唔同嘅政见嘅朋友咧，去讲嘅都系表达到即系一啲民意，真系市民真系喺二万几个里面抽咗出嚟，即系我应该冇做冇，即系佢用电脑。 作为做妹嚟讲咧，都好难再做到再更好噶啦。 应该冇咯，系我相信佢冇咯，即系个机制啊，或者佢个主持抽嗰个票咧，咁佢冇噶嘛。 因为佢已经系用咗一个咧抽上抽嘅方法 啦。系啦，咁咪 OK 咯。 其实如果你谂下，我哋话咧难抽个居屋咧，我哋要修正啊。佢直情系难 抽 嗰个，直情系难抽个六合彩。佢抽上抽啊，即系嗱，你中个居屋嗰啲签。就有居屋噶啦嘛，而家佢同你个玩法就系唔系你中我居屋，唔该再抽多次。 系啊， 入到去嗰个单位度拣，原来最后都冇楼。 咁时间又真系有限嘅，后来佢哋都放宽咗，唔限止三分钟啦，有个表喺度计时就 系 咪？系 啦， 咁我哋 speed dating 嚟噶，如果唔系真系。 我哋个听众好叻哦， 系啊， 系啊，我哋另外有听众抽， 其实咧我哋琴日咪特登咧问咗好多我哋嘅听众们，如果你有得讲嘅话， 你会问咩啊？ 系啦，你会问咩问题？咁其中一位听众咧，因为佢同我哋讲噶，佢琴日咧系有啲担心啊死啦！我本身咧唔知道要问啲乜嘢啊，抽中咗点算啊？佢真系抽中咗，而且我会话其实大家可以即系所有都摆晒上网噶啦，而家系咪？其实我真系觉得佢讲得很好啊！作为自己一位普通市民，将佢嘅心声分享咗出嚟嘅话，所以你琴日嘅紧张咧系唔需要嘅。我会话呢一位听众，你听我哋节目 好有诚意啊！佢 我以你为荣啊！真系多谢你啊！ 我最后都唔知系边个，但系佢系 一阵间俾相你睇啊！即系我唔知呢位听众。仲又想唔想我哋公開佢個名字啊？嗰樣嘢，所以我都唔講。 不過好多人都即係中咗咯，幾好啊！即係可以即係抽到上去啦。即係譬如有啲連登巴打都話咯，咁都抽中咗佢。 係啊， 係啊， 廿六歲嘅朋友係啦。咁究竟邊個係你朋友咧？ 係咯， 唔好亂咁叫人朋友啦。而家 同埋琴日有條好尷尬嘅數學題就問出嚟咯。 咩啊？ 2047究竟關唔關你事咧？去到2047你究竟幾多歲咧？ 其實呢啲嘅真係會令到我自己都反思。 係啊，因為有人就話啦，可能 我應該未死噶嘛，係咪？ 係啊，有啲人就話佢已經唔關佢事，因為佢九啊幾歲。咁究竟我哋嗰陣時幾多歲？2047仲關唔關你事咧？ 我覺得關嘅， 關年輕人士就好肯定噶啦。咁我哋譬如老咗啦，之後都關嗰時期都關事，我哋都喺社會裏面做工作啊、退休啊等等噶嘛，係咪？ 希望可以真係有對話啦，就唔好 對話咗啦，唔係真係有對話，希望有回應。 嗰個唔叫對話，佢淨係聽咗咋，但係佢冇行動。 同埋佢都冇答人哋嘅问题。 对话同埋自言自语咧，就两样嘢嚟嘅。系啊，踏出好嘅第一步噶啦，赞嘅，全部都系赞嘅吓。 天是灰色的，雨是透明的，心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啊是可悲的，我是绝对的。你是自由的，我是附属的，他是永远的，我是错误的。而梦是美好的，你是残酷的，我是灰色的，我是透明的。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昨晚政府的首场社区对话能够塑造一个平和理性的场合，俾市民抒发怨愤同埋表达意见。他对对话会的效果相当满意，亦对于冇出现暴力事件感到松咗一口气。即使场外有市民示威，特首林郑月娥完场后被困四小时先能够离开会场，相信他亦都已经有心理准备。汤家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表示，从昨晚的对话，觉得林郑月娥并没有就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关上大门。他希望政府很快会再举行社区对话。有市民致电本台节目说，见到大部分出席社区对话的市民都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林郑月娥并没有回应诉求，只是自说自话，认为再举行这一类社区对话只会劳师动众，并没有实质意义。政府昨晚舉行的首場社區對話，有份發言的鄭女士在一個電台節目批評特首對話帶有預設立場，等幾名市民發言後先選擇其中一點回應，市民無法追問，不能夠同特首交流。她說，若果政府只是容許30名市民發言，每人三分鐘，應該只是抽30名市民進場，而不是要其餘百幾位市民白等。郑女士又说，自己是非常普通的市民，不能够掌握民情，若果政府有诚意解决问题，应该找不同声音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话，而不是随机抽出市民。另一名有份发言的李先生表示，昨日是第一次对话会，政府需要试水温，因此有必要严密布防，但根据昨日的保安级别，大约每五名市民就有一名警员在旁，相信日后的对话会不可能再扩大规模。消委会研究发现，本港借贷市场快速增长，但欠缺透明度，规管不足，已经沿用40年的放债人条例亦都不合时宜，建议政府修订法例，成立监管机构。消委会主席林定国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表示，现时的借贷广告都是鼓励人借钱，但没有警惕市民借贷会带来什么后果和责任，认为要加强监管，令相关广告内容更加平衡。林定国又说，现时财务公司审批贷款太过宽松，建议政府尽快修订放债人条例，规定要对借贷人进行信贷评估。 有美国传媒报道，美中将在下个月10号至11号在美国华盛顿重启贸易谈判。CNBC 引述消息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率团参与。白宫、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处暂时未有回应。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诺透露，中方最近几日在大宗商品市场购买大豆和猪肉，令他相信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库德诺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现时气氛非常积极，又形容是好的开始，没见过这种事。另外，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愿意采购更加多的中国市场需要的产品，希望中美双方能够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减少悲观言论和行动。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谈判不仅会恢复，而且会继续进行并取得成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14点，跌127点，成交金额1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9点，升7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美团点评79.65，冇起跌。腾讯控股329.4，跌3蚊。友邦保险73.95，跌4毫。盈富基金26.85，跌5仙。中国平安89.85，跌5.5毫。蒙牛乳业29.4，升5.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74，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6，加元1.328，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9点，升200，系跌268点。港金现价报14,080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62美元，卖出1,504.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美孚桥支路啦，落翻长沙环道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湾仔嘅兰道街有爆水管，兰道街去庄士敦道啦，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石围角、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啦，同埋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号就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是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在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寻常事，认真问。师培，你同的神拍档咁耐，有冇试过擦出火花先？ 喂，男女之间系有真友谊嘅，我觉得呢个世界。 但系莫莉咁讲， 阿思培同阿迪神咧超 friend， 佢好就迪神，佢好锡迪神。 思培，你点解释？ 咁喺呢一个 moment 点都答冇噶啦，梗系。 想知道事实系点？咁就听实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有我阿乐、迪神、思培、莫莉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香港真系好多人，好多人，所以有好多故事，有故事所以动人。睇唔睇得见，就视乎你有冇用心去睇。呢个系我眼中嘅香港，我系导演许学文。你眼中的香港又是怎样的呢？一起将自己的看法拍成短片，参加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详情请浏览网页 rthk.hk/hk30s。 喂 Fanny， 曾志豪， 王耀祖， 放手快活人。 嗱，琴晚咧电视就有啊特首同大家就有个对话会啦。唔知道我呢个拍档喺屋企有冇开翻过呢啲对话会，俾你两个仔同太太去面对面去同你讲一啲关于屋企嘅问题，又或者关于同你相处嘅问题咧？其实大家都应该不妨谂下，每个屋企都起码一个月有一次呢啲对话会，希望可以增加沟通。其实都唔系唔可以嘅，不妨试下计划下。我哋有请，希望嚟紧我代理嘅两个仔同我太太讲，爸爸爸爸，或者老公，我希望有个对话会同你倾一倾。你，曾志豪。 首先咧，你冇与时并进啦。当你头先要模拟系我老婆嘅时候咧，你冇好似琴日嗰个市民咁样讲，对唔住啊，老公，我要同你讲声对唔住。而家我要当林太靓我老婆啊，你唔得与时并进啦，要几时都要尊重你身边嘅另一半嘅。而第二，我系唔需要搞对话会嘅，因为只有平时冇机会对话嘅人先要搞个对话会嘅。我日日每分钟都同我屋企人对话噶，我使鬼开个对话会咩？你话系咪啊？不过有佢哋讲冇我讲啫嘛。离地是不是不好的呢？不是，离地原来都有好东西的。你信不信一个很离地的人反而就会跟你讲一些很贴地的说话呢？讲的是一位得奖的科学家。除了我们会有诺贝尔奖之外，其实香港近这十几年呢都会有一个邵逸夫奖的，亦都是很举晒瞩目的。邵逸夫奖亦都会有这个天文学奖，今年就由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叫做爱德华史东的教授，他就是夺得的。首先讲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作为 TCH 对科研方面都是非常之有研究的。简单说，我们是一个同行来的。他领导的旅行者项目成功探索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大大提升人类对宇宙间星体和外太阳系的了解。我引述完新闻稿了，我亦都已经表达了我所认识的所有中文字了。喂，你有没有听过外太阳系呢？真是第一次听的。我们只是知道有银河系和太阳系，原来现在还要再分得细致一点的是外太阳系。喂，咁你唔系谂住真系 TCH 喺个风头火势度同大家讲科研系嘛？唔系，嗱，所以我首先话咧，佢系离地嘅，因为佢一个科学家，佢研究嘅系外太空，系真系离开咗成个地球，直情砰一声去到宇宙之间嘅，所以佢系离地之中嘅高度表演者，系好离地嘅。但系头先我话咧，越离地嘅人，佢讲嘅嘢反而越贴地。点解咧？因为呢一位爱德华史东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话俾大家听，你知唔知啊？公众对于科学研究的认识的确是有助科学发展，不过社交媒体散播的谣言就是对科学发展的最大挑战。喂，为什么这么像近排香港或者周围发生的事情？是他也用了我们一个潮语，我们就不停讲 fact check fact check。他呢就不是的，真的科学家讲的事就很就正路的。他说建议大家要 get the fact。系啦，即系其实都系讲同一样嘢，找到真相就唔好净系话咩 fact check check check check， 系要 get the fact， 咁点解呢？嗱，真係由一个离地嘅科学家话俾你听呢，咩叫一个最贴地嘅问题。佢话而家嘅社交媒体发展非常之咁蓬勃，但係社交媒体就令到大家呢好容易就会选择一啲呢佢哋想要相信嘅事。互联网呢就俾啲人揾到自己抱有同样諗法嘅人，全部都喺啲不实嘅信息里面呢互相搜寻资讯。咁即係咩呀？哦，简单啲四个字，围炉取暖。係呀。你諗下，一个科学家佢都注视到呢一个问题。佢话如果呢我哋以前呢究竟一个科学家係点样寻找真相嘅呢，就等于喺以前你唔知道原来呢地球呢就唔係呢个宇宙嘅正中心。你亦都唔相信呢原来以前呢我哋地球以外呢仲有其他嘅星球嘅。如果你揾返咁多呢一啲所谓科学家寻找历史里面呢，你几乎以为成个宇宙呢就得地球同埋太阳，而地球呢就喺太阳隔离嘅啫。佢话呢一啲呢全部都係经过咁多年咁多年以嚟呢，佢哋真係要追寻真相，咁先至可以揾到呢究竟宇宙之间呢究竟係发生啲咩事。当然仲未完全揾得晒喎，但佢话你諗下，如果嗰陣时呢大家只係将一啲抱有同样想法嘅人聚埋一齐，然后大家就话係呀，地球係平㗎，地球梗係平㗎啦，冇嘢㗎，真係我哋月球围住我哋周围转㗎，係呀，太阳都系咁样。佢话呢你就冇办法可以呢寻找到真相㗎啦。喂，佢而家呢个提醒呢又真係好及时㗎喎。你諗下，我哋点解会无端端潮流兴起呢个所谓嘅 fact check 呢，就因为我哋唔信㗎嘛。我哋而家唔信嗰啲会系事实，所以我哋就要去 check。不过问题就系点 check 呢？有时啲嘢呢 check 嚟 check 去都系错㗎喎。特别系即系嗰个改卷员啊，嗰个考官啊，佢唔出嚟同你 check 嘅时候呢，就好似我哋考完试之后，所有学生呢就冇 model answer， 又冇参考书，就自己喺度你对我，我对你嗰份卷。对完之后呢可能自己吓自己，最后都是错的。边个可以出来一锤定音呢？都是那句，老师那个监考那个考卷员如果出来公布一个正确答案的，那大家就不用怕那么多咯。不过如果有时候真相是太残酷的话，可能你又会不想接受的。不一定是呢他公布了那些事实呢你就会喜欢的。所以现在不是很喜欢有就是说太空移民嘅，呢个科学家都会研究噶嘛。我哋有冇机会移居去其他地方呢？你见到网络上面都有呢一个叫做社交移民嘅、哦，真噶？嗰啲社交移民系点做噶？佢咪就系由自己嘅 Facebook 可能移民去到微博嗰度咯。咁因为可能佢觉得嗰度嘅空气同埋含氧量咧，同自己嘅身体适应能力相同多啲咯。所以去到最后，你要记住啦，真系科学家提醒你。离地的建议就是叫你贴地咁追寻真相，唔好喐下就围炉取暖啦。风头火势，琴日佢喺台上面，大家可以见到啦。嗰件花俏嘅衣服，究竟系几咁花俏法呢？佢仲引到防护侠呵呵大笑添，所以呢件衫又真系好出色嘅。我哋交俾黄耀啊，佢琴日嗰件咩颜色嚟嘅啦？啊咩话？咩色话？ 黄耀眼啊！ 哦好啦好啦，黄耀眼啊！ 我哋都摆咗相上网噶啦，件衫嘅颜色都唔系咩特别嘅啫。不过咧有一样嘢大家就一定睇唔到噶啦，即系豪仔啊！真系要赞佢，佢有几犀利。一上车嗰刻，佢就开始擘大个口，合埋对眼，三秒之后佢就入睡。但佢最劲嘅地方系。当我哋架车转到入个商场嗰度，佢就识起身噶咯，就好似冇嘢咁行噶。呢一个真系要学啊！ 有冇帮我留善影啊？今次 留咩善影啊？睇得太多啦！但我系真心崇拜。点解你真系临到转弯嘅？我哋转弯入去我哋个商场度，你就会知醒嘅咧，好似冇嘢一样发生咁啊！真系啊，阴劲阴劲啊！当今日咧风头火势 TCH 咧同大家讲科研，跟住呢个 WYC 啊决定同大家讲理财啊吓，系我真系觉得 WYC 即系黄耀祖啊有权同大家讲下理财。事关我同呢一个报道一样咧，都曾经试过系唔识理财嘅。个报道讲到啲乜嘢咧？就系话咧就做咗个新嘅调查，都几多人惊噶嗰啲数字，就话咧有三成嘅青年咧系选择用一个放任消费嘅方法咧，就系作为佢哋嘅理财方法嚟嘅。当中有啲例子咧，嗱，我睇我都认我衰嘅，我真系笑咗出嚟嘅。 但是想返转头，其实可能当年呢，我仲细个嗰阵时候，我都有试过类似嘅諗法。譬如有人话呢，就话有啲嘅个案嘅例子呢，就话佢哋都係年轻嘅朋友嚟嘅。每月呢就做补习兼职呢，就有大约3000蚊嘅收入。不过用喺信用卡方面呢，就会花上大约9000蚊去买名牌，即係大约佢收入嘅3倍啦。而另外一个嘅 case 就係咁样讲嘅。有一个呢就读到大学2年班嘅女仔，认为钱唔使嘅话呢是会贬值的。嗱，呢一个论点我真系想讲多一次，钱如果系有咗，但系你唔使嘅话，系会贬值噶。佢话加上咧，反正一定都唔会储到钱买楼噶啦，咁倒不如咧就为咗满足呢一刻嘅欲望啊，我就将啲钱使晒佢啦咁样。其实呢啲嘅例子都真系几极致啊。但你话如果大概个数字嚟睇又系点样咧？呢、這个嘅调查都讲到啊，有30%人咧自然系偏向咧唔刻意去计较嗰个洗费，有几多洗几多呢一种比较放任嘅态度嘅。而有差唔多接近一半嘅朋友咧，表示间中或者经常咧都会出现财务入不敷支嘅呢一个嘅问题嘅。有一半人都系咁，咁可想而知咧，都一个几。即系几多人遇到嘅问题啦，所以咧今次嘅呢一个嘅部门啦，佢哋咧就有个谂法嘅提议咧，就系话，其实可唔可以将理财教育咧纳入去就系其他学习经验入边度，希望同学仔咧喺学校里面咧有一个正统嘅方法，教佢哋点样去做一个理财教育嘅嗱。阿祖咁覺得嘅，我都講過啦。我細個嗰陣時咧，即係錢又未賺得多啊，但係使錢又真係好似好識使咁樣。我都真係永遠都係入不敷支㗎。跟住真係都試過攞卡數，一張卡去冚住另外一張卡，或者再攞多一張卡去冚咁樣。咁當然啦，經歷咗之後咧，知道咩一件事咧，所以而家都真係好似講，我都有呢個經歷，都想同大家提醒一下。你之後真係可能需要好多年嘅時間咧，你先至可以撥亂反正，行翻一條正確嘅道路。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喺中学嘅时候或者小学嘅时候咧，有一个嘅理财方法纳入咗我哋个学校嘅范围里面度，我系绝对赞成嘅。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嘅摆位咧已经系太迟啦。可能爸爸妈妈要更加早咧，已经教识到小朋友乜嘢先至一个正确嘅理财观念，咩叫有几多唔好使晒佢啊，即系之类呢啲嘢。如果早啲俾佢哋接触到咧，系更加重要。因为而家嘅小朋友咧，佢哋好细个已经可以接触到好多唔同嘅社交平台啊。有阵时你会见到嗰啲人一啲炫富嘅 post 啦，系咪？又或者好似一啲嘅报道讲到啊，啲明星朋友啊，网红。哇，要赚好多个零啊，好似好轻易、好简单嘅嘢咁样。咁我使乜读书叻啫？我有钱咪使嗰啲钱咯。即系可能小朋友如果好早已经有一个咁样嘅观念摆咗入脑嘅话咧，其实对佢哋大个咗，呢个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要佢哋改变都几难嘅。所以我估除咗喺教育上面可以喺学校里面做一啲嘢啦，爸爸妈妈早啲教识小朋友乜嘢系一个钱嘅概念。赚钱啊，包括赚钱是辛苦的嘛，咁样嘅话咧，可能可以帮到佢哋噶。风头火晒，嗱呢个 weekend 咧，应该咧都会几好天噶，因为咧就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嘅。唔知呢一位好妈妈又有冇啲乜嘢嘅活动准备咗啊，同佢嘅屋企人一起做咧？佢系桂花田。 活动就而家大个啦，佢哋都自己各有自己嘅活动嘅。不过我都会，如果我想有一齐一家人嘅活动嘅话，都会邀请佢哋。不过好多时佢哋而家都真系几忙吓，因为去到高中嘅时候都好多嘢，学校啊、同学之间啊都好多活动嘅。不过唔紧要，佢哋总有一天系可以同我一齐去玩嘅。近排咧，唔知咩原因咧，真系无事忙嘅，真系每日咧忙到咧3更半夜先瞓，哇！牙肉开始肿痛，眼有啲涩，而每日咧去到4点零5点钟嘅时候咧，真系冇电啊，因为真系有虚耗噶嘛，可能仲透支紧啊，于是咧就自己喺张台度咧，伏喺度瞓一阵，而每次都有望时间，啊，我几点钟瞓，几点醒都望下啦，哇！一瞌咧就真系可以瞌到20至30分钟，起身之后就手脚都痹晒，因为真系趴喺度冇喐过，每次都要用张纸巾仲摄住喺只手臂嗰度，因为真系虽然话瞓20至30分钟，但系都会瞓到流口水，系啊，瞓20分钟都瞓到流口水，可想而知真系攰到一个地步啊！ 唔知道你哋有冇好似我咁嘅情況咧？即係頂唔順，真係要走去綿一綿咧。如果係綿嘅話，究竟你哋喺邊度綿嘅咧？有冇地方可以俾你真係瞓得可以好啲？真係一個俾你一個補眠嘅時間咧？咁嗱，喺日本有間公司咧就睇到啦，有一個民調咧就話啦，佢哋咧人均咧每日瞓7.37個小時，哇，七個幾鐘頭真係唔夠瞓，唔夠休息嘅咧。正因為啊唔夠瞓而令到咧佢哋嘅經濟損失咧可以有成150,000,000,000日元啊！咁點算啊？我解決咯。咁點可以點解決啊？就有一間咧好得意，佢叫做睡眠科技公司，佢哋犀利啦。咁都俾佢諗到一個方法，就係外賣瞓覺。外賣瞓覺即係咩啊？咁佢哋咧就係知道咧，大家咧唔夠瞓，但係又唔係度度地方可以瞓得好喎，瞓得到喎咁樣。咁佢哋咧就推出咗一個外賣瞓覺空間，佢又將一架貨 van 改裝成為一個好舒適嘅睡房。只要你一 call 佢預約啊，要預約係咪一 call 就即到啊？要預約佢話啊，我今日大概3點鐘可能有個 break 嚇，係啦，我有個空間，有個時間可以休息嘅。咁咧就通知佢哋，咁佢哋就會去到你公司樓下就等你上車。咁車上面咧。咧仲会有咖啡啦，有啲沙冰俾你饮啦，仲有一啲隔声嘅耳塞啦、毛巾啦等等嘅用品咧，俾你使用嘅。而每次你使用嘅只系得15至20分钟噶咋，系啊。佢话呢个环境舒适咧，可以令到你真系攰到一个点嘅时候咧，一搭上去乜都唔搞咧就可以瞓啦。起码有个叫做俾你摊一直因为佢真系一张床嚟嘅，喺个货 van 后边整到一张床，一间睡房咁样嘅。咁所以咧，都佢话都几好噶、哦。佢话原来咧，即系就是食饭之后啊，小睡一刻咧，会令到咧嗰啲人咧个精神啊，嗰、那个提升咗啦。咁令到公司咧个损失当然就会冇咁多啦。吓、小睡只系讲紧15至20分钟。如果你瞓得太耐咧，到夜晚你系唔会有眼瞓嘅感觉噶。所以小休胜大眠咧，我都觉得系啱嘅。如果系真系觉得真系攰攰地，合一合上眼，放低你嘅电话，唔离开你嘅电脑，唔好再望住呢啲咁刺眼嘅荧光幕嘅时候，俾自己只眼休息一阵咧，都系一个好时间，对自己都几好噶，健康。 灰色约会，这数晚你带着敷衍的身躯，只不想多跟我意会，即使相拥都似误会，眼睛仿佛想讲再会，沉默对着沉默烟灰，双方心神实在未融会，请说多空吧，不要相告你有他，准这最后一宵有火花，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喜欢亲我吧，从点当天的好戏，即使即将分离，假装一宵可以吗？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舍不得我吧，留多些事忆，深深的亲他，就算假，不知也装不懂当中意义，你每个吻冷像冬天的 枯枝，我只好辛苦咋不知，始终始终把你重视，你即使只草草了事，存在我内曾是痴，即使于今时亦尽是情意。请说谎吧，不要相告你有他，准这最后一宵有火花。假装一双恋人，假装一起欢腾，假装喜欢真我吧。从烟当天的空气，即使即将分离，假装一宵可以吗？深深的亲他，就算假。 刘德华假装， 系咪啊？生日快乐！ 我冇生日， 唔系话你啊， 因为已经有好多嘅听众咧就留咗言啦，要祝阿华哥刘德华生日快乐， 系啊，冇错 ，Happy birthday， 系啊，生日快乐！ 我见到琴日第一个 post 嘅应该系 Miu 姐咯， 系咪啊？ 系啊，冇都同阿刘德华嘅相啊，咁样啊，佢哋 即系又揽晒咁样啦， 梗系要啦 ，Miu 姐， 系咁啦， 仙气女神， 我哋不如今日就开放嗰个点我哋唱歌个点唱啊， 系 唱晒所有刘德华嘅歌啊， 你系咪真系唱得晒啊？ 尽唱啊！ 我有练歌噶啦， 系啊，好啊，一阵间可以打嚟点唱啦。 报告发现借贷广告同营销手法嘅市场监管明显出现落差，有需要通过修改法例加强规管。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市场上嘅借贷广告越嚟越针对年轻人，部分借贷广告会标明零利率、低利率或者有回赠等优惠，会令人觉得借钱后果不大；部分借贷广告会标明无需提供信贷报告或任何证明，会吸引借贷记录唔好、冇稳定工作嘅人。黄凤娴又话：现时本港放债市场嘅由三个不同机构监管，分别系。公司註冊處負責處理牌照申請，警務處負責審查牌照、處理投訴，牌照法庭會作出裁定，沒有一個統一全面監管。他認為應該成立特定行業監管機構，整體檢視法例並改善市場透明度。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3点，跌78点，成交金额24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56点，升9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9.8跌2.6，美团点评79.85升2毫，盈富基金26.9冇起跌，友邦保险73.95跌4毫，领展房产基金85.75升5仙，中国平安90元跌4毫，建设银行5.9跌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9.666，瑞士法郎7.893，澳元5.297，加元5.909，新西兰元4.936，欧元8.5629。每百日元兑港元7.2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99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9点，跌268点。港金现价报14080元，跌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95美元，卖出150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长沙环天主教坟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中快线咧就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啊，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长沙环天主教坟场对出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苏屋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红隧的香港去九龙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黄竹坑道由于有爆水管，黄竹坑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警署对出快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啦，同埋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ello。我是 Madam Low 卢婉欣 ，Made in Hong Kong 呢、這个节目咧，我成日听噶，晏昼啊听到佢哋搞下笑啦，播下歌啦，轻轻松松，咁两个钟头就好快过啦，所以一到食晏咧，我就听到实噶。星期一到星期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俏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Molly 啊，今个礼拜敏感时刻咧，我都系请咗我哋嘅师兄上嚟啊 ！Kitty， 你又请翻同一个人，唔可以翻兜噶噃。 唔系呢个咧，算系行搞笑路线多啲嘅。 我系阮兆祥，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Molly 主持嘅敏感时刻。 哦，呢、這个我皆知啦，我细细个已经听佢做节目噶啦。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喺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嘅雷暴警告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睇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睇睇都得噶。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星期五再提提你有点唱的，所以可以打1872388 1872388。 是啊，网上留言和我们的 Fast 号码呢就是23396453，是不 是？ 是 啊， 我都要问到一问我的，我讲错啊。大家呢都可以留个言给我们的。 Okay， 28度气温，相对湿度 64%。听个节目丰收快活人。 我们成日说行行出状元，你们信不信的？ 信。 状元就一样一定会有的。不过问题就，佢賺錢多定少咁解啫， 係啦。但有陣時候我哋一啲嘅工作又唔係淨係用錢去衡量噶嘛，係咪？因為好多人咧，佢哋都要做一啲好有意義嘅工作，但係咧， 咁咪即係唔賺錢咯。 啊，係啦，但如果我哋冇咗佢咧，個社會又唔得噶喎。 冇錯。 譬如街邊幫我哋清潔嘅朋友，你諗下，如果冇咗佢哋嘅話，會真係好大件事㗎，係咪？佢哋未必係讀得書最多嗰個群組嚟嘅，不過佢哋嘅工種啊喺個社會上都好重要㗎嘛，係咪？咁但係咧，就有一位嘅朋友，佢都真係有地位啦，嗰樣嘢啦，佢講咗一番説話，我覺得呢番説話咧都令到有幾多朋友有幾多嘅諗法嘅，就係呢個前教統局嘅局長李國章先生。 啦，佢就咧就是、一个 King Arthur 系啦，哎呀冇错，佢咧就倾偈嘅时候咧，即系出席一个活动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咁样嘅语言啊，讲咗出嚟，即系都值得大家讨论下嘅、 啊。 即系佢就系话咧，因为佢本身咧就被问及到啦，即系通识科啊，大家都知啦，本身即系佢系前交通局嘅局长啦，咁佢都有份参与噶啦，咁系咪？咁佢就话咧，即系觉得通识科唔系错嘅，不过可能系教嗰啲人有啲问题。所以咧就教得未系最好， 教嗰啲人有问题。 系啦，佢、哦、仲提出咗一个几重要嘅论点。 系咩咧？ 呢个论点我就想讨论下啦。佢就话而家好话唔好听， 系 唔系最叻嘅人咧？即系最叻嘅人咧都要去咗读，唔系最叻嘅人去读教育嘅，最叻嗰啲同学仔咧通常就 系 读医啦、读律师 啦， 去读咗其他嘅科目。咁、哦、所以佢就话咧，就令到好似教师嘅质素咧，就相对地唔系最叻嗰啲人咧，会选择去做老师啦咁样。 哦， 哇！佢讲咗呢番说话之后咧，我都真系，哇， 系 咁样嘅， 系咪即系等于话以前讲话好仔就唔当差咁嘅意思啊？ 有少少嘅 咁样嘅讲法。 系啦，以前都有呢句说话。 后来经过翻努力，大家先至发觉唔一定噶咁样。咁而家佢嘅意思系咪即系话好仔就唔教书，系啦，好叻嘅人就唔教。 其实佢咁讲，其实都有啲咁嘅意思喺度。 嗱， 佢 都有 讲到 喎， 最叻嘅人就唔会咁做咯。咁 嗱，佢就有咁讲嘅，佢就话我唔系想批评老师啊，我净系希望咧老师可以反省下自己有冇以身作则，为我哋香港嘅下一代着想咁样去讲嘅。 系， 咁你但 吓点会冇啊？想话开头。搞通识科都争议咗好耐，跟住所有老师认真地，佢哋冇通识科呢个教育噶嘛，即系所嗰阵时佢哋做老师系未有呢个， 佢哋要另外咧 take 一啲 course， 特登去上堂去俾钱去学点样去教通识噶，啲老师系付出过的， 而嗰啲课程其实都系由 你哋系啦，你哋教育局去攞出嚟噶嘛， 系啦， 你点可以话老师系冇咁嘅能力啊？冇，佢哋都要去学完之后先教噶，唔该。可唔可以即系佢即系睇清楚，揾翻原先嘅时候 个源头系如何？ 系啊，因为我屋企人就系正正嗰时要教通识，就系特登要走去上堂，就系因为知道自己哦，从来都冇接触过呢个啊嘛，新科啊嘛，咁啲老师咪要去学咯。 系 咁，点解会系冇质素啊？冇质素点做老师啊？ 哦，我认同啊，因为嗱，但系另一方面，如果我哋去睇嘅时候咧，即系呢几年咧，我哋每一年大家都会，我哋节目都会讲嘅， 系 嗰啲咩十优状元啊，几多星星啊嗰啲咧，佢哋有好多真系咧。去到嗰个时候咧，都会话我想读医，系啦，即 系 好多都系想读医噶，甚至都会话啊，嗰几个同学仔本身就系读同一间嘅中学嘅，跟住咧都会选择咧就系去到同一间嘅大学度拣同一个学科，即系都系想做医生嘅咁样。 明白嘅，系医科收生嗰个分数系最高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得到咁高分，佢自然多几格选择啦，系咪先？ 系 咁唔系等于佢嘅能力啊，等同噶嘛？系佢个成绩咧系可以拣到读医。咁但系有啲真系想春风化雨，就算我读高分，我有高分都可以做老师噶嘛？ 如果用同一个逻辑咧，其实首先佢都几大件事嘅，因为咧、我哋用翻头先阿祖讲话啲状元放榜咧，拣嗰啲科目咧。冇一个咧，嗰啲九 A 啊，咩十星星啊，咩几多星星嚟噶？嗰啲五星 星 嗰啲咧，佢从来冇一个话，我谂住做公务员嘅，我咧就冇谂住做官嘅。哎，咁啊大件事啦。用翻阿 Alpha King 嘅呢个讲法嘅话，即 系 全部成绩叻嗰啲都唔会入嚟做公务员，亦都 唔 会入嚟做官嘅。 又唔可以咁样讲，因为 同一个逻辑嚟噶嘛。 我觉得又可以喎， 系咯，同一个我哋用翻佢个逻辑先，我冇话啱啊嘛。 佢做官冇一个科去读做官， 梗系 有 啦， 有政治科噶嘛。 你可以选择入去读公共行政系噶。 系啊， 而家讲紧嘅系话你相关嘅选科啊嘛，埋嚟冷静啲，我哋用翻阿 Alpha King 嘅逻辑先，即系因为如果根据佢嘅讲法，嗰啲叻嘅就唔去做老师，就全部又读医啊，又读嗰啲即系律师 嘅 话咧，就证明老师质素差嘅话，我话咁佢危险啊嘛，佢咁样咪令到广大嘅几多万啊，十八万公务员嘅，哇情何以堪啊！啲人第一件事都唔系话咩读公共行政啊，我谂住唔系大个咗咪做公务员噶，我谂住系做读医啊嗰啲咁嘅，咁啊即系全部嗱，仲要系 班晒所有人， 仲要系真嘅。以前咧，当佢搞问责制嘅时候咧，咁譬如话阿梁锦松啊嗰啲咧，即系当佢做。呢、这个位咧，佢哋全部都系咁讲嘅。其实我喺出边咧，好正常啊，高薪厚职，我做银行家嘅、我点会无端端走嚟做啫？ 我点会入嚟做政府？佢话咧，如果佢话正常，佢都唔会入嚟做，系因为啊，受到董生嘅感召，受到一啲好重大嘅一个使命驱使。其实言下之意，咪即系同头先阿 King Alpha 讲嘅一模一样。好人好者，我又唔嚟入嚟做官啦，搵咁少钱，我出边都唔知大把世界啊。其实啲人嗰阵时都好唔舒服噶，即系一听到都会话。咁即係點啊？而家你覺得我哋委屈你啊？你入嚟做官，即係做局長又好，做即係問責官員都好，好委屈你喎、啊。即係基本上你哋係好 矛盾喎、啊。咁委屈又去做， 係啊， 你我哋成日都會講噶嘛，求學不是求分數嘛。即係有陣時亦都真係唔可以淨係用你嘅成績去衡量一個人成唔成功嘅。不過我哋好似老師呢一個工作咁樣啦，嗱、嗯。佢做到老師嘅話咧，佢即一定可以達到嗰個標準先， 一定 係你唔可以話佢嗰個唔係狀元，佢就唔係最叻嘅一群，因為其實佢哋一定係達到個標準先至可以做噶嘛，係咪？但係作為一個老師，如果淨係衡量佢嗰個學術成績嘅話，其實都唔 work 噶喎，佢仲要講緊佢嘅同人哋嘅溝通啦， 佢有冇心啦、教學啦、 教養啦、修養啦， 佢做埋社工 噶 喎，小朋友嘅心態是如何啊？呢啲冇一個學科去衡量佢係咪最叻噶嘛？但佢有呢個心去咁樣做嘅話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呢一番嘅説話唔多唔少咧，對於唔同工種嘅朋友，其實唔係淨係教師嘅，其實都有一個幾大嘅打擊嘅。即係譬如我頭先舉咗一個例子，如果我哋個社會冇咗幫我哋清潔嘅朋友，咁其實個社會係會冧嘅。但係佢哋的而且確咧，未必係讀書最叻嗰一群嚟嘅。咁佢哋係咪唔重要啊？我哋唔可以抹殺咗佢哋喺對我哋嘅社會嘅付出㗎嘛？ 佢又唔係咁講啊！佢而家係話俾你聽咧，因為唔係最叻嘅人咧去做緊呢一個行業，所以佢就覺得呢個行業質素唔好啊。嗱，佢係覺得教師重要，不過佢覺得而家啲教師唔叻。而唔叻嘅原因咧，佢就覺得話，因為最叻嗰啲唔嚟做教師咯，所以佢就唔係話咧，即係話啊清潔工人嗰樣嘢。但我覺得佢咁樣就即係自己玩自己啦，好危險。因為點解咧？咁你都要同而家咁多唔同學校嘅老師咧，我諗你都要交代一下喎。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咧？而家有好多外國學校嘅老師都係老師嚟噶，佢哋入學嘅時候就好似而家阿 Alpha King 所講啦。佢哋都唔係考最好成績嘅、哦，即係你一足高打曬一船人。如果我係嗰啲漢畫嗰啲，我出嚟同你死過啦。咩？我而家是一個老師嚟嘅噃。你而家只係傻喎，神啊！你而家即系傻喎，呢个成绩唔好啊！你话我质素唔好啊？而家啊，岂有此理啊！真系唔啱数啊！真系好多老师点 解会咁样讲？ 唔系，其实你明点解嘅？ 系啊，等 但 系 呢一 阵 子咧，都有几多嘅老师 出心出力， 啱啊！佢哋都出咗嚟讲啊！即系你都知道，即系社会气氛比较紧张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工作量系更加多咗嘅，亦都要即系了解到啦，同埋要即系睇下小朋友佢哋嗰个心情是如何啊！其实佢哋个 work 都重重咗。冇鼓励不特止嘅话，反而仲咁样 你一班人系唔系最叻嗰啲就教坏？唉，唔该晒。 哦，唔系，我觉得啲老师咧，其实正常咧都唔会俾佢打击到，因为其实你明白咧，佢真正系想讲啲咩说话嘅，佢会觉得嘅就系、是，岂有此理！你搞到啲学生啊，全部走晒出嚟啊！你哋就教得唔好啦，咁样，系啦，所以如果咧，你能够将啲学生咧，唔知用咩方法，可能你攞条绳绑住佢啦，或者凡系上街嗰啲咧，就赶佢出校咧，咁啲学生全部乖晒咧，佢可能出嚟就会话，我哋老师质素唔错噶， 系啊， 全部都系叻，唔系，佢哋而家全部都好叻噶，咁样，所以唔使咁认真嘅，即系你对于佢咧批评嗰、那个学术质素而影响教学质素咧，一个正常人都唔会理佢嘅。不过最惨咧就 系、是，问题听咗之后你就会硬啊嘛，系 你硬得过佢以前啲金句？嗱，我觉得其实最好就系咁样嘅，你应该对比翻佢嗰啲金句。喂，佢曾经用过嗰、那个 rape 嗰啲吓， 系 即系嗰啲教院嗰啲嘅，曾经用过咁正嘅字嘅，咁而家佢已经收敛咗啦，你应该话佢人进步咗啦。我谂即系凡系教育界嘅，听到佢讲嘢都应该话哦。 我识消化， 系咯，我自己知究竟发生咩事咯。啊，佢仲要系医生嚟嘅，以前佢又系大学校长，佢又系一个医生， 亦都做过官系咪？ 咁所以其实都印证咗嘅系啊，即系系咯，成绩啊、高位啊嗰啲唔代表一切嘅真系。 生命。 变极可看，孤风可改怨，不可一世太嚣张，不多不多，多么的讨厌。 王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两日咧，阿豪仔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咧，话而家潮流兴开箱文，咁咧仲话咧喺见到啲 真人版啊，系系咯。我知啊，即系潮流兴开箱文，同埋我系真人版示范啊嘛， 系啊，真人版，因为仲俾我哋睇到咧嗰啲叫做 消防员啦、或者啲 B B 啊，系啦， 系啦 ，B B 啊，消防员咁样，我就话啊，有冇睇到其他各行各业？ 妈妈袋啊嘛，我哋 系啦系啦，女士啊都有， 系啦系啦，咁啊你即系自己有冇谂过，如果自己嘅开箱文喺屋企咧，会搭啲咩喺度？会又即系会搭啲咩系摆晒喺度？ 我对你个开箱文兴趣大啲。你嗰啲優惠券啊、紙巾啊咁多袋啊，應該都幾好睇嘅，係啊。 我覺得我開箱冇咩好睇。 你有冇諗過自己整啊？嗱，即係之前成日都係呢啲都係。 有啊，我哋嗰日咪話咯，我如果開箱， 有冇做先得㗎？你 咪會有好多嗰啲餅碎走出嚟。 我冇咁諗住做。 係啊，你諗住開邊個箱啫？係 啊，呢個箱咧，哇，睇到 開你嘅首飾箱係嘛？ 係咯，續續都有好。 你將你個香水櫃開出嚟啊嘛。 其實我有過， 如果你拍阿華爆血管嘅話，係咯， 冇我自己喺度啫，我有同佢大。晒冷噶又， 系咯系咯， 我认真，哇！如果我要 top shot 咁样影低，哇，几震撼啊！ 我唔同角度，因为每一次都好大阵仗嘅，因为真系过百件嘅。 唔系你难得可以储嚟又唔用噶， 唔系我有用嘅。 你平时翻工冇啊？嗬， 不过我包翻佢。 唔系你翻工有冇用噶？ 我翻工唔多唔少都有啲用嘅。 有咩完全唔觉噶？即系呢个好， 多唔少有啲用啫。 好难得噶，你真系唔觉嘅。 化妆品香水系有用嘅，真系啊！我因为都储咗成廿年，其实学你话斋，哦，我都可以整一个香水柜开箱， 可能成为专家添啊！ 专柜啊，起码系专柜啊， 又未系专家嘅咁咧，即系陆陆续续咧，各行各业咧都走咗出嚟咧。呢个开箱文咁咧，佢话咧而家近排咧有一张相，哇！大家睇到咧流晒口水，跟住深呼吸透大气咁样。 系 边个行业咧？ 台湾乃台湾咁咧，佢哋嗰啲发型发型屋咧系即系好盛行噶嘛，即系好多铺头喺度噶嘛。 哦， 咁佢就话咧有一个 边度都系嘅， 系咯，我又唔知系台湾特别盛行嘅。 唔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好一条街有好多间。 冇嘢，佢只系想话俾你听，台湾好多发型屋啫。我哋明噶，系 OK 噶，系啊，我帮你解释翻清楚。 咁你喺香港好似 香港冇发型屋嘅， 唔系话冇，即系冇佢哋话一条街有好多。 系咩？香港好啦， 系啦，咁啦， 好嚟。 哇，有一个靓靓嘅 发型师，系 佢明佢应该系老板嚟，因为好多啲女仔自己都开一间 女士嚟噶啦， 女士嚟噶， 系 哇，佢咧真系咧，我自己睇到都觉得你 流口水， 我谂你唔想放手，咁啊将佢 我想即刻买机票， 自己嘅发型屋啦，咁啊好靓嘅，好雅致嘅个铺头，咁咧就将佢所有嘅发型用品啦，不论嗰啲梳啊、风筒啊嗰啲，总之 开箱啦，佢就 总之全部开箱摆得好整齐， 跟住咧。 哦，佢自己都趴埋喺度， 梗系咯，我哋上次都系咁话啦。 跟住个人都要喺埋里边噶嘛。 系啊， 哇，佢一趴咧， 趴 埋 啦。 哇！ 唔怪之要俾阿豪仔睇下啦， 系咪即系真系醒神嘅啦？ 你攞部电话嚟睇，唔好咁多。 哇！冇俾张相佢直接攞电话系嘛？ 喂，佢话咧， 当佢喺度玩嘅时候，因为佢都系开紧工噶嘛，咁、啊、但系即系啲人会继续帮衬噶嘛，咁但系即系话咧，佢喺度铺嘅时候， 营业紧嘅时候佢咁样， 营业紧嘅时候啊，跟住佢啲人 唔算啊，你话真系， 老板啊，你做咩啊？ 唔专心啊， 唔 系咯， 原来发型都咁多， 我日日去剪头发。 系啊，冇头发都要剪。 我每日都修剪，我今日就系剪左边少少算啦，咁样。但我要老板娘你帮我剪噶喎。 因为个老板娘咧，实在太过性感，太过 都唔算好性感，不过佢个动作比较诱人。 哇，性感诱人、啊， 好性感啊！ 你即系我 讲，你谂下，其实 佢一啲都唔淫舌嘅，就我认真嚟。不过就好诱惑咯，会觉得，嗯，系咪咧？ 你讲就啱噶啦，明噶啦，OK 噶啦。 我哋两位男士唔适宜讲太多。 嗱，如果俾你 一对我哋嚟讲系唔同嘅形容词嚟嘅啫嘛。 嗱，如果俾你真系见到呢啲咁嘅画面啊，你哋会点？ 我先咪话，我日日剪头发咯，每日剪一寸都可以剪 啊。 每日都去剪头发， 唔系认真嘅，因为咧台湾咧，即系佢哋喺呢个发廊方面咧，佢哋就都好普遍啦，同埋咧即系个个得闲咧冇嘢做咧，如果去台湾咧都会去洗头啊，因为佢都会真系会帮你按摩啊成啊，但系冇谂过 系啊，香港都会 有 啊，你屋企人帮你剪头发啫， 普通嗰啲就都会去同你做呢啲嘢噶， 普通嗰啲都会做按摩，除非50蚊嗰啲冇得洗头，如果唔系都会帮你按摩噶， 系咩？嗰啲叫做80蚊嗰啲都会， 梗系会啦。 啊！仲住我真系冇， 系啊，所以 要啦。头先你， 我反而我会好想睇下李阿华，如果佢要开一个佢呢个叫咩啊？ 开 箱 文系啊， 你唔好叫阿华趴喺度。 嗱，我净系话咧，你会用咩姿势？ 咁样趴喺度嘅。反效果 嘅 喎， 嗱，你会用咩姿势？嗱，因为佢冇一定嘅姿势噶嘛，即系嗰个人啊，即系要包括 在裡面。如果你话头先个老板娘咧咁样趴喺度嘅话咧，系会有一种嘅有爱情嘅感觉。阿华趴喺度就会有一种同情嘅感觉，阴公啊！ 而如果阿典扎埋上去嘅话，阿华嗰个 悲情嘅感觉 系啊，悲情城市就拍到同新版。 我想话咧，唔知道有冇啲工人姐姐都想去玩下呢个开。 工人姐姐都要趴喺度， 唔系 冇啦， 我唔系要咁将佢厨房佢常经常去用嘅厨房， 其实你都可以噶， 摊喺度， 你系主场嚟噶， 系啊，应该系个主妇嘅主场嚟噶。 我都想玩下呢啲，不过我谂唔到有咩动。 你唔好谂动作啦。 其实你可以选择跳咗个人，净系将你嗰个手饰箱啊，你嗰个摆 出嚟得噶啦。摆 出嚟嘅话咧，吸引力已经足够噶啦。有个样同埋有动作嘅话咧，反而可能会有反效果。 或者你用一种形状出现啦，就系隐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昨晚政府的首场社区对话能够塑造一个平和理性的场合，俾市民抒发怨愤同埋表达意见。佢对对话会的效果相当满意，亦都对于冇出现暴力事件感到松一口气。即使场外有市民示威，特首林郑月娥完场之后。被困4小时才能够离开会场，相信他亦都有心理准备。汤家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电话访问时表示，从昨晚的对话，觉得林郑月娥并没有就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关上大门，他希望政府很快会再举行社区对话。有市民致电本台节目说，见到大部分出席社区对话的市民都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林郑月娥并没有回应诉求，只是自说自话，认为再举行这一类社区对话只会劳师动众，并没有实质意义。政府昨晚举行首场社区对话，有份发言的郑女士在一个电台节目批评特首对话带有预设立场，等几名市民发言之后先选择其中一点回应，市民无法追问，不能够同特首交流。他说，若果政府只是容许30名市民发言，每人3分钟，应该只是抽30名市民进场，而不是要其余百几位市民白等。郑女士又说，自己是非常普通的市民，不能够掌握民情。若果政府有诚意解决问题，应该找不同声音、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话，而不是随机抽出市民。另一名有份发言的李先生表示，昨天是第一次对话会，政府需要试水温，因此有必要严密布防，但根据昨日的保安级别，大约每5名市民就有1名警员在旁，相信日后在对话会不可能再扩大规模。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 香港依家嘅问题系一啲暴力分子严重违反法治秩序，疯狂破坏公共设施。各方应该支持香港特区政府尽快依法止暴制乱，恢复法治，而唔系发出错误信号，令嗰啲违法犯罪分子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王毅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要对新疆和香港事务发表评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中方不接受任何没有事实根据的指责。王毅表示，新疆地区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三年来，没有再发生任何暴恐案件。对此，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都拍手称好，这个成就值得称赞。反问记者凭什么视而不见，乱发议论。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孙晓雅将于两星期内访问台湾。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昨日通过台北法案，为台湾巩固邦交。在众议院一个听证会上，有议员询问孙晓雅有没有计划依照去年三月生效的台湾旅行法访问台湾，以展现美方对台支持。孙晓雅表示，将在两星期内以亚太经合组织官员身份访问台湾，但他未有透露行程细节。另一方面，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所谓台北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马晓光强烈敦促美方认清形势，立即停止推动有关消极议案，立即停止插手台湾问题，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损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4点，跌80点，成交金额2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升6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0.4，跌2蚊。美团点评79.9，升2.5。盈富基金26.85，跌5仙。友邦保险73.9，跌4.5。领展房产基金85.55，跌0.5。中国平安89.9，跌5毫。建设银行5.92，跌4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1，日元107.75，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6，加元1.327，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7.136，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56点，跌291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跌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27美元，卖出1,50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近住风力楼嘅快线咧又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风力楼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咁但系近住长沙湾天主教坟场嘅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啫。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支路去回铜锣湾方向就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着美河流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咪用手提电话，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天使二。 今次嚟到加拿大温哥华游学，你唔可以再话我啦。 点解啊？ 因为我只系带少年波盛去买软糖同汽水咯。睇下， 哇，好似好好味咁、啊。 你睇下啲标签，里面系有大麻成分噶。 你又谂住呃我？ 到底少年波盛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以前咧买手机咧就即系得一款啦，即系你俾现金啊，就先至可以出到机啦。咁后来咪多咗嗰啲咩零机价又免预缴啊 ，click click 咧，即 系 有好多唔同嘅款式俾你拣噶嘛。 系吸引你啲人去买。 系啦，咁你有冇留意咧？原来最新咧有佢唔系间间都有嘅，但系其中一个电信商咧，佢推出咗一种咧就直情话零现金嘅买机方法。 我呢个冇留意，我见到有另外一间咧，佢就做紧个优惠，好似系类似系买一送一嘅，即系咁样咧，就令到你嗱，你有两部机，咁你都要出两张卡噶嘛，系咪？咁佢哋就每一个月咁就话你有两张卡啦，咁即系你每个月使嘅钱就会 double 咗咯。 系系系， 我都见到呢啲，佢哋就话即系好似家庭式咁样，咁就两个人一齐用啦咁样嘅。 咁啊，但系以前咧，无论系咩，希望你买多部或者出多张卡啊，或者咩免预缴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其实你都明嘅。佢最后咧可能都系话你系唔使俾钱，不过咧你就要焗住上台，咁你就可以捆绑做佢嘅客户。咁有钱赚啦！ 呢个零现金又系咩意思啊？ 咁以前嗰啲咧，总之就明买明卖嘅，你明白你要付出嘅就系话，我唔使攞钱就可以攞到机，但我就要上台。譬如一绑就绑24个月或者48个月嘅， 跟住每个月就系啦， 有啲就免预缴添。 你话零现金系咪真系似呢一个款式、啊？ 好啦，佢而家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真系零现金之余咧。佢又唔使话咧要捆绑你去上咩台咁样噶， 咁系咪即系好似送部机俾你咁样零现金、啊？ 咁于是乎你就要谂下啦，咁点解可以用零现金就攞到咧？ 系咯，嗱又唔使捆绑、 啊，你又唔使捆绑、啊，你又唔使俾钱、啊，但系你又可以攞到部机、啊，咁究竟钱从何来咧？边个负责揞咗嗰嚿钱先？ 会唔会系嗰啲？机仔烧佢上咧， 新机嚟嘅， 签 嘅新机嚟嘅， 三个嗰部啦系嘛？如果系新嘅， 佢冇限系边个机种嘅、 哦，即系唔同品牌都 可以。佢而家只要系佢而家就系嚟自某一个电信商咧推出嘅一个计划啦。咁佢最后咧就搞到有投诉出嚟嘅，咁啊亦都系咧报纸都攞嚟做咗呢一个即系。警醒大家要小心。 变相唔系咧，即系佢口话系零现金，但系其实实质就唔系咁。 如果总结一句咧，就系、是、买机仔就变咗借财仔。 吓唔系话？ 系啦，系咪好惊先？ 惊啊！ 冇错、 啊。喂，因为讲紧你买手机嘅话咧，其实好多即系好大个客户嗰个系年青嘅一群嚟噶嘛，佢哋、 啊、 未必有好多现金或者储蓄可以一。试过讲紧而家有啲手机系几千蚊一万蚊噶嘛，系咪？佢用呢一个方法有呢、這个即系、就是、借财仔嘅感觉嘅，我话你吸引咗佢嘅话，咁咪即系嗰啲可能未成年嘅朋友都会帮咗佢哋跌咗落个氹 咯。我想话过往咧，我都有时见到哇，啲中学生点解咁有钱买部咁靓机咧咁？但系因为都佢系透过嗰啲嘅月费服务啦，可能 即系回赠翻俾你 分期付款，可能喺个机嗰度本身可能当系5000蚊咁计， 五千蚊， 咁可能就俾500蚊，俾咗十分嘅价钱，咁跟住咧，500蚊俾得起啦。屋企可能都支持係，跟住就剩翻嗰啲機架咧，就喺月費嗰度再加啲錢落去， 扣咯扣咯， 係啦，咁樣分期，咁就叫佢負擔得到嘛。咁但係而家 呢個勁抽咯，而家呢個咧，佢就係話聲稱咧就話無需預繳。亦都可以咧免息分期，因為以前嗰啲你頭先學你或者我預繳咗2000蚊之後咧，喺個月費度扣噶嘛，係啦。咁但係而家咧佢係無需預繳，哇正啊正啊， 可以免息分期买手机、哦、但个问题又唔系碌卡喎，因为啲碌卡嘅话咧，你就系另一回事嚟噶嘛。好多人都话咁系咪即系同碌卡有关咧？ 因为喺电器铺买嘢咧，佢都有免息分期嘅，咁佢都系用你张信用卡嘅，即系可能佢同一张 扣定咗某一个数喺张信用卡度， 某几张信用卡嘅银行，咁佢跟住咧你有你咪同佢，跟住佢又免息俾你噶， 就每个月扣钱咯。 系啦， 但系佢而家又唔系信用卡，因为咧我睇佢个报道咧，严格嚟讲咧，你冇信用卡都可以做到呢一个付款噶、 哦，贷款咯。嗱， 所以就系头先就变咗财仔啦。而佢咧，亦都系点声称咧？佢开头讲到明咧，就话嗱，我哋系呢个丰收电信，我哋同呢一间叫做咧丰收嘅即系财务公司咧，我哋联手合作推出一个咁样嘅计划，费事读佢个名啦，你自己查先啦。佢话咧声称无需预缴啦，免息分期买手机啦。咁但系因为听到咧系同一间财务公司合作咧，咁佢就已经有问啊，其中一个苦主咧，佢就问：喂，等先。等唔等於借咗財仔㗎？ 係咯。 佢話因為點解咧？佢話喂，我就嚟考公務員啦、嗯。因為公務員咧要俾人 check 個信貸記錄㗎嘛。是是是，大家都知道可以去嗰個叫咩環聯信貸咧，可以 check 下究竟你個信貸記錄係咪良好。 係。 佢話喂，冇理由一間，如果我借咗財仔，我上唔到去做公務員點算咧？咁樣。咁佢話咧，當時咧佢向嗰個職員查詢咧，那個職員咧就即刻同另一個職員咬耳仔自浸、嗯、自浸完之後咧，佢就話你放心啦。呢、這个咧绝对同财务公司冇关嘅，虽然我哋同佢合作啊。 喂，呢、這个已经解唔通啦。我同财务公司合作，但 系 我同财务公司冇关。 就唔系借财仔， 咁嗰个系叫咩嘅合作？系 啦，咁而且咧，佢就话我哋免息嘅，我哋只系会收取行政费嘅啫，咁样。 哦， 咁啦，原来就系行政费嗰度出事。咁而家个结果系点样会变咗有投诉咧？用家咧就信咗佢啦，因为个职员讲噶嘛，虽然好唔合理，但系有阵时我哋就有大食大噶啦。你话同财仔无关，唔影响信贷， 我都系自己唔尽了解，所以我问过职员嘅啫。咁 佢话冇嘅， 职员我要相信佢，咁我先至落实嗰个合约啦，系咪？ 系啦，佢话冇噶嘛，好啦，结果佢就买咗啦。结果咧，佢话过咗一排咧，当佢真系要 apply 嗰份公务员工啦，佢就去环联申请自己嘅个人信贷报告，系咪显示佢身家清白嘅时候咧？ 系， 赫然发现得 自己有个名喺度，你系争紧人钱。 冇错。数目唔多，21,000元，但系啱啱好就系咧 过咗嗰个额， 唔系就系啱啱好就系佢嘅借贷嗰日去买嗰部机嘅记录，即系话呢 都系嗰间嘅财务公司，系 冇错啦， 就 系嗰 个丰收 财务啦，咁样。咁而家咧就唔系话佢即刻影响咗佢，因为唔系话有信贷就唔得，你还咗就得噶啦嘛。 系啊，我有钱还，你唔可以话我借钱系唔啱噶。 但系个问题系，而家你买机，你冇谂过你变咗借财仔， 而 如果 你自己都唔知啊，最大件事嗰件事系 系啦， 因 为 你问嗰个职员话冇。但系而家系有啊嘛，仲落咗个信贷报告度，喂，真系个 file 开咗就开 咗 噶啦， 仲要系咧，佢话因为有阵时你要大头虾咧，譬如我都试过个公车簿咧，我有阵时都系大头虾咧，迟咗一期嗰、那个时间唔记得供咧，佢本来就罚你钱嘅啫，因为你唔系咩财务嗰啲咧，佢就话哦，咁我要加翻你手续费，譬如你俾多500元啦，咁唔系唔好，但系你起码唔会影响个信贷。佢、 哦、 话如果呢个大件事啦，嗰、那个苦主话如果我迟咗咧一日唔记得咗还钱。佢就变咗系叫外坏账，或者可能系咧，即系信贷 要嚟追你还 钱 嗰啲 啦，系嘛？跟住佢就即刻走去问啦，咁先至知道咧系真系一个咧同财务公司嘅合作。佢、 哦、 系真系可以咧， 冇 错啦。佢一个问题就系、是、啦，点解个职员话冇关系咧？ 因为佢想做得成嗰单生意咯。 系啊，同埋咧，你再听下佢嗰、那个申请嗰个手续咧，大家都有买过手机啊。 系， 你有冇听过手续系咁样咧？佢话嗱，首先咧，佢要求呢位顾客咧用自己部手机上网申请嗰个计划。 哦， 咁啊要自己搞嘅，唔系个职员帮你搞嘅。 搞笑 嘅。喂，先，咁好啦，呢一步你已经上网，咁你都睇到人哋个公司系咩噶啦，咁。都唔知道佢系财务公司， 摆明系财务公司佢知啊，但系人哋声称佢同佢合作，但系冇关系啊嘛。 我听埋落去先。 好啦，咁然后咧，佢就叫嗰个人咧自己上网申请嗰个计划，去到后来咧又话得啦，我帮你搞手续啊，就攞咗佢部手机，即场咧就影低佢嘅近照同埋身份证，再呆等咗一个钟头，然后咧佢估计咧就用咗佢身份证同埋嗰个近照咧， 就去借钱， 就去申请借贷咯。 吓、啊， 系啦，咁所以嗱，你话啦，如果佢一早话俾人听， 骗案嚟噶， 系啊，即、就、系、是、你谂下，我谂再天真嘅事主咧，如果嚟到嗰刻，你几时买手机要交埋张相出嚟噶？你未试过买手机要交个样出嚟啊？ 身份证就有阵时， 身份证可能你签 约，你 上台 嘅 系啦，但系你交埋个样，然后仲要咁样咧，拍咗成个钟，跟住佢后来就恍然大悟。 佢咪就係同我走咗去申请借贷囉。 咁嗰个意思係咪就即係话嗰嗱你又唔使签合约你又唔使。 因为财务公司借钱俾你囉。 因为财务公司借钱。因为其实我都仲未通晒呢一点。即係好似财务公司首先帮你俾咗钱先。 冇错。 所以你呢就要还钱俾财务公司啦。 冇错。而财务公司呢嚿钱呢就可以帮呢个电信公司呢就找咗数啦。咁所以电信公司冇蚀钱财务公司仲有钱赚因为由电信公司嗰度招来咗一个新嘅客户。 咁点解佢话佢冇关系？ 佢嗱，所以呢个就问题啦。佢而家咧，佢投诉， 有时我觉得可能系揾紧嗰啲灰色地带啊，语言艺术啊，喺嗰个位置。 系啊。 咁呢一位嘅客人啦，佢即系不知地俾人哋攞咗去财务公司度借钱，咁系咪每个一个月咧都要还一啲嘅款，即系钱？ 行政费。 哦，佢就用行政费呢三个字，即系 就当系钉咯。 系啦，嗱，即系我哋呢一个电话就可以俾你嘅合约都唔使签嘅，不过你只需要每个月俾行政费就得啦。 冇错，咁 但呢个行政费就系首先。呢、这个财务公司预支帮你俾咗先，需唔需要有利息噶、啊？咁样 其实咪其实咧就是、取巧咯，佢唔收利息，但系收行政费，而行政费即系钉，咁、哦、叫得钉嘅个价钱系几多钱咧？嗱，讲个数码俾你听，佢签咗两年嘅合约， 系 总共需要系啦，总共总数就$21,000啦。佢话总佢需要俾嘅行政费。是$4,000， $4,000是行政费， 两年 剩翻嗰$16,000-$17,000嘅咧，就系佢每一个月可能嗰个月费啊，包咗佢哋嗰个上网服务啊、通话时间啊嗰啲嗰个数目嚟嘅。 如果每个月拆分咧，佢就话啦，佢每个月咧要俾月费$750，行政费咧就$160。 哦，即系$700+里面有$160+就系唔系额外嘅。 系啦，咁所以咧，你 真系要俾 好贵啊，系好恐怖。佢话佢计个利率咧等于17%。 我觉得嗱，利率 就系高利贷啦。 嗱，利率呢一个系另外一件事，因为如果你表达得清楚嘅话，即系有商品说明条例噶嘛，系咪？你表达得清楚嘅话咧，我愿意每个月俾一啲嘅利息，但系我手头上而家冇一嚿现金，我可以即刻买到部新嘅手机啊嘛，系咪先？我又每个月有服务咯，每个月还钱啫。咁其实等同于做分期噶，有阵时分期都唔系免息分期嚟噶嘛，系咪？ 冇咁贵噶嘛利率。 但最大件事系你冇讲到出嚟啊，咁我就觉得系一个骗局嚟咯。 同埋佢一嚟已经讲咗话佢系一个免息噶嘛，免息嘅时候你走去同我收， 佢话有收行政费啊， 系啊，佢真系免息啊，佢系收行政费啫嘛。 行政费呢个名啊嘛。 所以去到最后咧，而家咧最似嘅版本系咩咧？佢真系一个同财务公司咁样嘅合作，而佢嗰种赚钱方法咧就系有人上台买机，如果佢冇钱嘅话咧，就转介嚟财仔度借钱，咁就所谓一家便宜三家着啦，因为电信公司有钱赚，财仔有钱赚，那个所谓顾客咧，理论上都得到佢嘅利益啦，因为佢唔使俾钱，卡都唔使碌，佢就可以咧就攞到部机有钱啦。不过问题就系呢个系借财太财太咯。 哎呀，借财仔喂，好危险，即系感觉上啦吓。 系啦， 如果你真系万一周转不 灵，你唔知噶 嘅时候，咁你 冇错。而佢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冇表达清楚两者嘅关系咯。但我估咧， 系咪可以即系而家系一个 case 嚟嘅？ 有啊，佢而家有向消委会投诉啦，亦都有向呢一个电信商就投诉啦，就话喂搞到咁噶，咁佢梗系当然就话咧，我哋系讲到明系财仔嚟噶，唔知系咪个别职员嘅指示唔清楚啦咁。 哦，又系咁样啊，喂，唔可以咁样赖落啲同事度噶。 哦，唔系，但系而家似乎 即系 A 字， 冇，但系而家似乎真系嗰个同事讲得衰。不过究竟呢个同事是自己衰啊，定系？ 喂，佢起码你头先你讲呢件事嘅时候，佢有问过其他嘅同事嘅，即系唔系一个同事嘅情况。 所以大家要留心啦。 真系， 我觉得无论如何，喂，你如果真系唔够 钱， 其实冇便宜可言噶。不过你究竟 好便宜系佢呢一下唔使俾一嚿钱， 同埋唔使碌卡咯。即系你好似表面上就我唔使还卡数咯。 因为有阵时好衰噶，你又话嗱，我而家唔使俾钱啦，我又唔使碌卡啦，咁即系你冇地方可以呃到我啦。有阵时真系会咁谂噶嘛，不过咯， 就系咁咯。 二台通识60秒，网上社交平台大行其道，可以帮你同唔同嘅人喺网上沟通联系，建立网络。虽然系好方便，不过都要小心当中嘅风险，因为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你嘅社交平台嘅资料，例如你嘅名称、联络方法、生日、照片、社交活动记录等等，继而令你嘅私隐受威胁。一旦身份被盗窃，仲可能会被滋扰、欺凌等等，所以要懂得采取预防措施去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例如不要接受陌生人的交友邀请，还应该减少在个人档案中披露过多个人资料，亦都要小心设置你的私隐设定，想清楚哪些资料你想公开，或者哪些资料只限你的朋友可以存取。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好啦，嗱，今日咧就同大家讲一下一啲咧，真系唔系讲股市，股市可以楞少少嘅，不过都想讲下，同大家分享一下，下个星期二就系十一国庆，系咪？咁啊，嗱，问一下啦，股市有冇国庆嘅咧？ 哦，股市应该系庆祝佢譬如嗰个皇帝嘅 系咯，一样咯，系咪？ 登基大典啊，又或者即系譬如佢嗰啲皇帝咩开元之治啊，可能佢已经统治咗十几年咧，觉得哎呀真系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系啦，就会庆祝佢咯咁样。 即系譬如开元三年咁样，即系你有第三年啊嘛，系咪？咁所以你都会放下烟花啊嗰啲咁都会有噶， 系啦， 系啦。由于咧即系以前咧即系古代咧改朝换代嘅日子唔系嗰日噶嘛。即系唔系正正都系嗰日， 因为每个朝代都可能唔一样。 系啦，咁所以咧就冇特定嘅一日叫做国庆嘅。咁好似豪仔话斋啦，佢哋嘅所谓国庆庆祝国家啲事情嘅咧，就系、是、皇即系统统就系围绕皇帝噶啦，譬如皇帝登基啦，咁跟住皇帝结婚啦，系啦，佢嘅生日啦，譬如佢有仔女出世啦，咁呢啲就系、是、叫做大家所叫做国家嘅喜庆事。咁与民同乐，大家一齐咧。就慶祝咧，呢啲就叫國慶啦。佢哋就係 咁都合理嘅，我覺得。 啊，係啦，咁啊，去到咧，去到一個日子嘅時候咧，佢就話啦：，喂，唔係，我哋覺得啊，不如咁咧，用國慶呢個字咧，就係、是、不如皇帝出生日，嗰佢嘅生日就叫做國慶啦。 咁、都會。即係會喐嘅喎呢個日子，因為有唔同嘅皇帝噶嘛。 啊，即係唔同朝代咪就係話唔同咯。咁譬如 就算同一個朝代都會唔同啊。 佢出咗世之後，咁咪定立之後打後嘅日子，嗰日咪就係叫國慶咯。係咁定義咧，就咁樣慢慢慢慢走到出嚟啦。去到今天，咁我哋咧就係喺1949年嘅10月1號咧成立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個叫做生日嗰個定義喺度啊。所以就變咗十月一號就係一個國慶咯咁嘅意思喎。咁啊嗱，即係我就想講下即係。国家要庆祝佢哋即系国庆啦，咁啊真系出动到好多好多好多人嚟，今年仲要70岁，咁啊佢哋仲会邀请咧全球好多个国家元首啦，嚟参与嚟见证啦，港澳台咧都会有一啲官员咧都会出席嘅，咁啊嗱。之前咧就 有啲冇得出席， 系啊，唔系咁即系话都有 太多人啊嘛，系咪先？咁多人请唔晒嘅， 系咯，现役嗰啲唔请好合理啊， 要处理问题啊嘛，好重要啊。 咁咧就有成三，即系睇文章报道咧，就有成300,000人参与出席国庆呢， 包括埋可能 300,000人啊， 有啲可能系表演者啊，各方面都有嘅。 嗱系啦，咁我就想话啦，佢呢300,000人究竟系点嘅咧？即系由阅兵啦，去到咧呢个叫做群众游行啦，夜晚嘅文艺晚会表演嘅台前幕后等等等等，加加埋埋挂有成300,000人。 其实呢啲都唔出奇嘅，因为譬如佢哋好多电视台咧，嗱有即系中央嗰边有嘅，但系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啊，佢哋都有电视台，佢哋都会搞噶嘛。其实嗰啲活动你谂下啦， 唔系佢应该佢你300,000应该主要讲紧系北京嘅。 哦，当然系北京 啦，主力系讲北京嘅。其他地區嗰啲 就唔 計 噶啦，唔止添啊！即係如果你計曬嘅話， 嗱咁啊講緊閱兵儀式啦，呢啲就我哋好似好多時見到啲國家元首去到人哋嘅國家嗰度都有啲閱兵儀式噶嘛，咁啊今年70周年國慶咧，佢哋都有呢個閱兵嘅，但係原來閱兵咧又唔係年年有嘅喎，就唔係年年國慶有嘅喎，係啦，咁佢就話五年一小月。即系 十年一大月， 系啊，即系五年一小庆呢个叫阅兵啦，十年一大庆啦，咁今年啊正正70周年，所以咧都好犀利嘅。咁我就想问下啦，嗱，我哋净系睇嗰啲阅兵仪式嘅时候咧，嗰啲海陆空三军啊，排得好鬼整齐嘅， 有飞机表演嘅， 系啦系啦，咁我哋睇即系镜头面前咧，见到佢排得整齐啊，动作啊，眼神啊，嗰啲等等嘢，所有都好一致嘅， 系 咁。究竟佢哋训练系点嘅咧？ 哦，佢哋平时都系咁训练噶啦，即系你步操嗰啲咧，永远都系追求一致性嘅，任何国家地方都系噶。 系， 唔系佢哋咧就讲紧嗰啲士兵咧，佢话每日即系近排啊，近呢段时间每日 啲操啦， 用咗8个钟头，不 情感全副武装咁样去训练， 提高只脚去到膝头哥，四十五度停低， 仲有佢哋嘅标准嘅动作，系啦。咁所以佢哋咧，佢话以佢哋咁嘅步操啊，不停咁叫口号咧，你知唔知佢哋每一日大概行咗几多步路啊？ 几多步路？八万步。 又冇咁多， 咁又冇咁多， 八千步， 咁又冇咁少喎， 四万啦， 二万九千， 二万九千， 即系佢咁样每日八个钟头咁嘅步操法咧，即系佢都有段距离要行噶嘛，先去到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即系当佢阅兵嘅时候咧，咁一啲国家主席咧就会坐住架车咁啊！大家好， 我今晚辛苦啦， 系啦，咁咧佢哋都要由嗰、那个由右至左咁样望，有冇睇到啲 close up 镜头啊？即系觉得哇，好犀利噶，好似嗰啲波咁样扫扫过去大人嚟噶吓。 系 咁，佢有规矩， 系点样咧？ 系啦，咁佢哋咧就要咧眼唔眨，眼唔眨啦。眼神啦，表情啦，要完全一致。 我啊好彩啦，我眼细咧，我成日眨咗眼啊，或者我望啲乜嘢嘅话，人哋睇唔到啊，睇唔穿啊。 唔啱咯，你只眼唔够大咯。 符合资格，所以你不停冇得去做呢啲 啦。譬如咧，我拍嘢嗰阵时咧，有阵时你背唔晒所有嘢噶嘛，咁你要睇稿咧。当我咧好似笑咁嘅样嘅时候，因为眼细咧，其实我长期望住嗰啲字咧，佢系望唔到我究竟望紧镜头定望啲字。 我而家见到佢只眼 嚟嘅，系啊，有就收晒 嘅。系啦，咁啊，即系佢哋个个都一模。一样样嘅时候摆出呢个样要迎接下，即系迎接啦，领导嘅训练啦。你估 气都唔够，唞得大。 佢要训练到佢眼都唔眨几耐。 哦，呢个都有训练啊！ 哇，系啊，原来真系 唔眨。正常人咧唔可以 keep 住太耐唔眨眼噶嘛。 一分钟咯， 太少啦，五分钟。 哦，咁又唔使咁都要，喂，即系都烈日当空咁样晒住噶嘛。四十秒， 四十秒， 四十秒唔眨眼，仲要 四十秒唔眨眼， 系啦，四十秒唔眨眼。佢话咧，咁话，诶，眨眼都唔知啦，系咪先？ 系。 你啲眼就唔得啦，个眨 都唔见。捕捉镜头。 嗱，唔系啊，因为咧，佢哋喺呢个训练嘅时候咧，每一排咧都会有一个极为严格嘅教官望实你。如果你有一乜嘢唔规矩咧，佢就喺度惩罚你噶。所以佢话每一个动作啊，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姿势咧，都不容有错噶。 系 系啦，咁好啦，我又想问下啦，知唔知呢个七十周年国庆咁大型嘅庆祝活动咧？啊，咁都要有 几多钱？ 唔系钱就未有知道。 未有住。O K。 咁知唔知佢个总监导演？边个？ 张艺谋定系陈海歌嘛？好似 系张艺谋，我张系啊，佢做呢件事咧。啊，仲有佢其实有三个导演嘅，咁啊，即系一个系统筹活动啦，张和平啦，咁即系好犀利啦，系咪？嗱，咁仲头先咪话咧有呢个群众游行嘅，群众游行，你估有啲咩人咧？ 有啲咩人？ 林记， 唔系，我哋可以将佢交去新闻之后咧，揭晓都好。 即系嗰个群众游行系啲咩嚟？ 我哋就卖粒瓜子，新闻之后同你剥一剥啊！ 行动，如果每个人都咁样做，谈判不仅会恢复，而且会继续进行并取得成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73点，跌67点，成交金额27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升6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0.4，跌2蚊。美团点评79.95，升3毫。盈富基金26.9，冇起跌。友邦保险74蚊，跌3.5毫。中国平安90.05，跌3.5毫。领展房产基金85.5，跌2毫。建设银行5.92，跌4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1，英镑9.669，瑞士法郎7.891，澳元5.299，加元5.91，新西兰元4.937，欧元8.5653。每百日元对港元7.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3点，跌264点。港金现价报14,090蚊，跌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4美元，卖出1,506.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回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和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不要超速，食嘢不要过量，均衡飲食，踢走肥胖。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唐文龙在最新的警匪片除了开了8000发子弹之外，还和一众女神埋身对打。 我哋呢个戏里边啲女神，为咗呢个戏咧，佢哋去咗练习柔术啊。Jenny 都好搏命嘅，所以佢都系瘀晒背脊，因为钳术嗰啲动作咧，大家都落地嘅。Heidi 都正噶，又动作系同阿朝海啊，哇只脚又靓。 想知佢仲点评价林明晶、陆思韵同埋梁铮，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阿欧、阿薛迪斯二台院线。 同声同气新春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亲子共读， 小朋友，爹哋妈咪有冇陪你一齐睇书嘅呢？ 冇啊，我有同爹哋妈咪讲过话我想睇书，但系佢哋好似唔想同我睇。我拣咗本书行过去，佢哋都净系挂住玩电话冇理我。 为咗俾小朋友爱上阅读。父母最重要咧，就要有耐性。除咗唔好挂住玩电话之外咧，建议每晚啊要腾出特定嘅时间陪伴子女。 每日瞓觉之前，爹哋妈咪都会同我一齐睇书，佢哋会俾我选择我想睇嘅故事书，然后睇完先至瞓觉。 小朋友，你嘅妈妈非常之好。其实父母咧仲可以学习下亚德勒学派嘅正面管教。理解自己的行为会怎样影响到小朋友的成长，学习做一个和善而坚定的父母，这样就可以培养出自律、负责任和合作的小朋友的了。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新春里。 做什么啊？塞紧车啊？是这样的啦，整条路没有车你才害怕啊。塞咗好耐都冇得喐啊！唔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喺度啊，3个钟冇得喐噶啦。唉，唔好掹，唔好掹，等我曾志豪陪你，听住我哋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睇前面架车喐啦， 做咩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住你，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12:10啦吓，咁啊29度气温，相对湿度64%啊，礼拜五有大点唱。 系啊，网上留言咧无人欢迎啦，咁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都得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系咪啊？ 呢个系咪九月最后一次点唱啊？系，咁啊927啊嘛， 系啊系啊，系咯，呢个 headphone 个。 塊膠紙箱貼， 做乜事啊？ 我仔睇唔到，我忍唔住笑，因為 冇乜嘢 ，OK 啊， 係啊，黐住佢。 係啊，但係點唱之前咧，我哋梗係要關注翻國慶大典。剛才提到上回講到， 係啦，上回講到咧嗱，閱兵啦，大家知道啦，話嗰啲士兵原來咁樣訓練法啦，咁跟住咧就仲有呢個群眾遊行啊，咁如果唔係先得嚟300,000咁多咧咁，咁我就話群眾遊行究竟係啲乜嘢咧咁？系啦，系啲咩形式咧？嗱，佢哋嘅遊行嘅意思就唔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喺香港嗰啲上街表達訴求嗰只嘅。咁啊，佢哋咧都真係被邀請。 如果係就勁啊，真係。 真係被邀請㗎，佢哋咁啊，哇！參加人數都有成100,000人㗎。 咁淨係受邀人群有10萬。 係啊，有100,000人㗎。 咁都 唔知個標準係點㗎？ 唔係，我知以前睇過㗎啦。退役老兵。 有嘅， 一定有嘅、 都啱嘅。 譬如老兵嗰啲，佢直情系出席坐喺度，即系欣赏嗰啲噶啦，佢唔系行噶啦。 哦，全部都系嗰啲嚟噶啦，已经。 唔系全部嗰啲。嗱，佢哋会邀请啲咩咧？各族，各个族啊，因为都有好多族群噶，系啦， 56个少数民族。 各行 系 各业 嘅代表 啊，唔系或者都有一扎人嘅年轻人 哦， 学生 哦， 系啦。咁你估下外賣？ 即一般市民咯，其實。 其實係噶，即係會有唔同嘅階段。你覺得外賣仔 都有 十萬 人。冇，所以我都唔明白，個十萬人裏面啲嗰啲組成，其實即係一般市民啫嘛。有後生，有各行各業，咁佢點精選嘅咧？ 群眾遊行啦，咁即係話唔同嘅範疇，佢都會攞啲即係邀請佢哋嚟咯。 唔係佢嗰度要政治過關嘅，我琴日睇新聞咧都講到明，嗰幾個即係表演嘅士兵啊嗰啲啦，即係佢哋都要有嚴格嘅政治審查。 咁你諗下去揾？同学仔嚟做代表嘅话，佢都会揾啲优异生噶啦，应该系 咪？ 系间咩？ 系可以攞到红领巾啊嗰啲咯。 跟住求其买一个 重点中学， 但系又合理噶。其实任何嘅公司搞咁大型嘅活动嘅话，都会系咁做噶啦。 咁我哋估一个外卖仔， 外卖仔 会唔会邀请到？ 会，佢都系代表住一个业界噶嘛。 系啊，外卖仔会。咁你觉得跳广场大妈舞嗰啲啊，大妈又会邀请啊？ 嗱，我要话俾你听， 佢哋一群嚟添。 佢哋嗰啲你头先讲啲咩外卖仔啊，或者可能会有一啲。睇嚟劳动啊，咩都好咧，佢哋好好听个名字，叫做嗱，我即系要谨慎啲读先。广东话译出嚟又有啲惊嘅， 系 劳模 哦，即系咩啊？ 劳动个劳 系 楷模，模范生个模， 哦、 即系话呢啲叫做咧劳动阶级里边嘅模范代表，哦、就叫做广东话叫做劳模啦， 系 啦， 系 啦。 系啊，系咯，咁就因为你知道全个国家咁多人，系咪 代表人代表人乜嚟噶？ 所以都成100,000人咯，会有、会有咁多啦。仲有咁大型嘅活动，咁我哋都需要人帮手噶， 帮手 搞奥运都要请义工啊。 哦，系志愿人士， 系啦，志愿人士 又有10,000啊！ 哇，佢嗰度唔止啊，因为真系太多嘢去搞，你要训练啦，要去安排啦，要秩序啦，等等，要表演啦，要训练啦。喂，个个都咁精噶，系咪先？唔系噶嘛。咁啊，真系咧，佢喺好早之前咧，喺个大型活动咧，已经招募咧义工嚟帮手，去培训咗好多人。总共有160,000， 哇！ 真系你谂下，嗰啲人数都真系好澎湃啊！ 160,000就系， 但加埋晒都唔够我哋香港朋友行出街嘅数目啊！ 哦，都系，你可以咁讲嘅，但系问题系 佢受训练啊嘛， 拣过啦，同埋即系我好想睇到一个用300,000人打造嘅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点样？我真系好想 留意住啦！11咧，我谂都会有好多唔同嘅channel 啊，大家可以见得到嘅。 既然头先播咗华仔啦，唔紧要，有呢啲爱国情怀嘅歌曲嘅歌手，又岂止净系华仔一个啊？我哋而家有霆锋，佢都有呢一只。我哋而家好兴讲 yellow object， 但系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 yellow 嘅黄，谢霆锋。 最成命运就 星座东火。狂风刻出某一种偶像，念成大事在我心脏，黄皮唱出五千种漂亮，道成现在让我出汗。从愿望取一把火，要靠我来点往阎罗王都不敢挡，哪怕世代太动荡，一身光千种光，世界变越要够胆爽，原来新生望想争光，千古等着我演出这成意志就叫希望，黄皮唱出五千种正义，道成现在让我出汗，从愿望取一把火，要靠我来点光，阎罗王都不敢挡，哪怕世代太动荡， 千中王 系啊，有谢霆锋嘅王啊吓， 去到最尾嘅系边个咧？就系、是、飞咯， 哦系啊， 王飞冇错，我点都会屈翻我女神嗰度。 好，我哋今日 Happy Friday 风水大点唱，好多点唱啊吓，逐一逐一读一下先。琴日咧，我哋系去到出席活动嗰阵时， 系要话莲姐， 莲姐系啦，佢就话咧，喂，可唔可以帮我点个唱啊？因为佢哋好好，好似阿天咁样讲咧，佢哋咧系喺我哋 rehearsal 嗰阵时咧，已经喺咧个会场外面度等我哋啊，支持我哋啊。所以莲姐，梗系阿莲啊，梗系要同你个大仔啊，要讲声 Happy Birthday 啦。因为咧今个月嘅27号，即系今日系嘛？ 系 啦，佢咧就话佢大仔生日啊，喺度咧，佢想祝佢个大仔 Happy Birthday。 系好啊。 好啊，另外咧，阿 Yan Zhang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咁如果可以读到点唱咧，想点唱《强人是你》俾佢二仔。佢话咧，佢今年咧中一啊，因为咧寻日咧中学水运会，佢参加咗25米、50米、100米蛙泳，全部咧都有奖攞啊！咁啊，体育老师咧仲赞佢添，好欣赏佢啊！佢话咧今次系佢咧嘅能力俾大家咧肯定嘅，所以佢话好开心，好开心。所以咧想点唱呢首歌咧，就点唱俾全香港嘅青年人听啊！ 好啊， 强人是你。 好，强人是你，懒顶天立地系冇错。好，呢度咧有一个就系阿 Yin Yin Lam 咧，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好，我要点俾今日生日嘅女儿阿 Macy 同埋大姨妈阿 Jada 听，仲有咧就系9月30号生日嘅细姨生女阿思文同埋自己听嘅，祝福所有九月之星咧都生日愉快，身体健康嘅，特别点俾你哋听噶，多谢读出。 呢一个点唱咧，我唔知点读啊，我又惊踢爆咗佢，但佢又真系咁写嘅，咁我都照读啦，好唔好？ 向我哋示爱嘅。 佢咧就系 Tim Ming Lee 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我老公啊李俊杰听，希望可以点到每天爱你多一些。因为琴日26号咧就佢哋结婚15周年，佢话但系听日咧 我好秘密地 book 咗间酒店房啊！ 哎呀，你读晒李俊杰个名喎、 啊？唔系，但佢真系咁写啊嘛！我要谂过系咪唔开名噶啦？ 可能李俊杰系呢个时段净系翻工，唔听收音机嘅。 而家佢就即系留翻听日咧，就重播翻俾佢老公听咁嘅。佢话咧，听日28号咧，我秘密咁 book 咗间酒店房啊，邀请咗当年见证住佢哋两个结婚嘅朋友一齐去玩翻晚、啊，即系唔系就系二人世界、啊。佢话老公唔知噶啦，佢仲讲呢句我都照讲噶吓。佢话希望咧，玩得开心之余咧，都希望香港加油。咁话喎，咁我哋都祝你哋啦，结婚15周年，永远都开心心、甜甜蜜蜜，同埋听晚同成班朋友玩得开心啲。最好咧就系呢个秘密咧，个老公系唔会之前知道噶。 佢勒令佢老公今日唔准听收音机， 跟住永远一讲呢啲就即刻听噶咯。 系啊，冇错。 应该就调翻转，你听啊，你听啊，风霜快活人啊，12点几啊，嗰啲咁样咯。 唔系啊，就算唔俾你听，佢侧边都仲有朋友听噶嘛，都会讲翻嘅。 但如果系啲朋友咁听到我哋咁讲，都仲要踢爆嘅话咧，咁真系都怪佢啲朋友啫。 其实到最后都系考老公嘅演技嘅啫，吓、啊、老婆、啊、真系有秘密餐厅啊！原来我好开心啊！ 系啊，酒店房添啊，又系啊，唔好再读佢个名啦。但系祝你哋永远都幸福快乐啊！吓， 好啊！呢度 Paris 咧就话啦，想点唱古巨基嘅爆俾阿一听。啊 好 就要爆灯了，就要爆开了。 系啊，佢话祝我一生日快乐，佢又唔好再爆啦咁。 哦， 系讲紧佢个身形唔好再胀爆， 或者个头发咁长，唔好炸爆咗佢。 但系阿一系有同我讲过，佢就嚟剃头噶啦， 系咩？ 因为佢话佢毕业之后咧，佢就会特登将咁长嘅头发就变咗短翻。变光头添，佢特登噶。 你叫佢捐出去啊！咁啲头发，啲头发 唔得噶，佢炸爆咗唔捐得噶啦。系、 哦、 啊、 哎， 因为佢咧、 哎， 因为佢系读紧一个 佛噶嘛， 系啊，会唔会系想嗰个叫咩七日 体验下嗰啲 七日嗰啲嘅修行啊？ 其实对佢嚟讲，主要都系想喺师兄祠堂里边，我谂多见闻同埋经历嘅啫，系咯、啊，后生真系玩呢啲噶嘛。 节目噶， 系啊， 不如你都为节目 啊， 片咁， 我都想剪短啲、 啊， 好似你咁短啫。不过我真系、 啊啊啊、 我 惊唔乱咁事嘅真系， 系啊！好，阿 Man Wong 咧，佢就话啦，928系我太太维珍嘅生日，我好想点唱《分分钟需要你》，愿我会揸火箭。系啦，呢一首歌一揸就揸咗26年噶啦，由26年前一朝早由大屿山搭船翻中环嘅时候，有时生活嘅挤迫会压抑咗我哋说话嘅情绪，佢觉得眼瞓，我就唱俾佢听，等佢醒神下。估唔到，愿我会揸火箭，一揸就揸咗26年。太太，祝你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哦，好 sweet 啊！ 船到啦， 系啊，唔系、啊、火箭到咩？ 唔系上车咩？ 系咩都好啦、 啊，总之佢哋去咗天空噶啦。咸 鱼白菜也好好味， 唔好咁样啦，曾志豪。 呢度咧有 Shelly 啊，Shelly 冇人唱俾你听咩？阴功啦，真系。 唔系日日唔系，其实好多时晨光第一线临尾嗰个点唱咧，我哋都成日听到呢只歌嘅。 其实我哋呢几只都系稳占一二位噶啦，每天我哋多一声。 嗱呢首就真系比较少人点唱啦吓。Shelly 咧就话咧，主持啊，我妈妈咧过几日咧93。岁啊，寿神啊，想点唱《我是中国人》俾佢妈妈听，因为咧想祝佢身体健康，老如重拍。另外咧，佢话咧妈妈嘅生日愿望咧就香港安定繁荣，所以就想点呢首歌咯。 系咪即系汪阿姐嗰只啊？ 我是中唔系啊，汪阿姐唔系、啊。 哦，嗰只系勇敢中国人。 系咯系 咁我是中国人。 张明敏咯、 啊， 系咪？ 张明敏嗰只。 我是中国人咁啊嘛。 嗰个 系咪《龙的传人》？ 唔系龙的传人，你鼓捞啲东方、啊。 不如我哋读下一个点唱。 咪亦都喺网上， 我几有信心嘅。 系啊，睇到好多听众咧都好支持香港警察嘅，佢都想点唱俾佢听嘅。系啦，咁啊，另外咧 ，Paris 都话啦，想诶，咪阿 Mandy 咧就话啦，诶，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我系 Mandy 妈妈啊，佢系 Ella 啊，佢系细姨丈 Andy， 仲有阿姨 Fanny 咧，佢哋去咗迪迪尼嗰个咧。 记得 成家家大细都接 住 啦。佢话今日咧系 Ella 嘅家姐 Ellie 咧，诶佢就 A 字头啊。Ella 嘅家姐 Ellie 咧就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再祝愿香港人加油，希望咧就大家人家人开心心，身体健康噶。 系啊，嗱我哋咧就好公平公正同埋咧平衡噶。咁呢张 facts 咧佢就话啦，针对住施政佢个人嘅不是那样嘅不是，你们三个有冇听到？又有发表者。是提示香港电台是拿政府的粮反政府，第一个要取缔的就是你们，你们做什么不说、啊 oh. 你们政治欠中立，都是要取缔了，因水平低了。 我哋好多谢呢一位冇署名听众嘅提醒嘅，冇错，琴日嘅发言里边的确系有提到呢一个系要解散咗成个香港电台嘅，咁我哋要提醒佢，如果解散咗之后咧，咁你又再 fax 咧，就唔知边个读出噶啦。 哦，咁如果系咁，我都收到啱啱收到另外一个 fax 喎，咁啊平衡下啦。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系一位真香港人李小姐，系你哋政府官员同埋警察咧破坏咗香港嘅法治，警察咧就唔好再乔装呢啲咁卑鄙嘅手段啦，我哋系唔会惊嘅，我绝对唔会咧同示威者勇武派割席。五大诉求缺一不可，愿荣光归香港。呢、這个亦都系真香港人李小姐咯， 取消啊！ 收到个 fax， 取消呢个 fax 啊！成个电台取消咗。 哦，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 啊， 好啦、啊，继续点唱下。咁啊，阿 Ling 咧就话啦，系可唔可以帮我播中国人啊？佢话祝福每一日咧正在喺度努力工作嘅香港中国人。 好啊，好啊， 既然系咁嘅话，刘华可以再次出嚟。我哋读多两个点唱先啦，系啊。 呢度咧有 Terry 啊，佢就话咧想点唱俾香港电台嘅所有员工听，尤其是系前线嘅记者，你系我哋嘅英雄嚟噶，多谢你哋俾香港人咧睇到乜嘢系真相。另外 Bill Lam 咧就话啦，豪仔、甜甜、祖祖，我系嚟自澳洲嘅阿 Bill 啊，嗱，佢全部都系用中文去写嘅。我喺你听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喺度谂，究竟系外国人士啊，定系香港嘅朋友？不过澳洲长大咧，佢话嚟自澳洲嘅阿 Bill， 咁佢可以好大个先去澳洲嘅， 系 咪？而家咁多人走， 系咯系咯。 佢仲话咧想点唱啊 Michael Jackson 嘅 Heal the World 啊，俾全香港嘅市民听，因为咧佢系真心祝福啊，香港可以早日康复嘅。 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我劝你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不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 1872388啊！12:30新闻之后咧，可以听你电话噶。咁啊，全真澳晚都无人欢迎嘅。 系啊，233-96453网上留言咧，继续欢迎嘅。先听一次12: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政府昨晚舉行的首場社區對話，有30名市民發言，有獲抽中發言的市民說，原本以為不同立場的市民會各佔一半，但現場大部分都是不滿政府和警方的聲音，認為反映了社會氛圍，亦都有出席的市民形容，昨晚只是各說各話，希望政府明白透過警察鎮壓示威者不能夠解決問題。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電話訪問時說，相当满意对话的效果，亦都觉得特首林郑月娥并没有就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关上大门。他希望政府很快会再举行社区对话。上星期六光复屯门公园游行的示威冲突中，一名15岁男学生涉嫌管有改装行山杖和雨伞、一樽混合腐蚀液体的绿茶和一支镭射笔，被控一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案件押后至11月15日再提讯。高等法院法官陈兴伟说，本案证据强，考虑到男童是在另一宗案件的保释期间犯下本案，拒绝男童保释，但叮嘱律政司加快化验证物，好让审讯尽早进行，以缩短男童被羁押的时间。近100名公众到法庭旁听，当知道保释申请被拒后，有人大叫抗议。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发表声明，提及昨晚有维修人员在车站维修入闸机时，被人突然将不知名的液体倒入闸机，职员制止的时候被人淋泼液体，涉案人士在警员到场之前逃去。工会谴责恶意破坏港铁设施和威胁员工的行为，今日和车务总监刘天成会面时将提出严正声明，要求港铁和警方维护法治，尽快追捕涉案人士。工会又认为针对铁路的破坏行为越来越恶劣，呼吁市民向暴力说不，不再容忍歪理。消委会研究报告发现，借贷广告和营销手法的市场监管明显出现落差，有需要通过修改法例加强规管。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市场上的借贷广告越来越针对年轻人，部分借贷广告会标明零利率、低利率或有回赠等优惠，会令人觉得借钱后果不大。部分借贷广告会标明无需提供信贷报告或任何的证明，会吸引借贷记录不好、没有稳定收入的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是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3点，跌78点，成交金额28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8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升6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0.2跌2.2，美团点评80蚊，升3.5。盈富基金26.85跌5仙，友邦保险73.95跌4毫。中国平安90蚊跌4毫，领展房产基金85.55跌0.5，建设银行5.91跌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1，日元107.71，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6，加元1.327，新西兰元0.63，人民币7.135，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5点，跌282点。港金现价报14090蚊，跌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6.49美元，卖出150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Help me out， 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p me out， 欧瑞强。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唐文龙在最新的警匪片除了开了8000发子弹之外，还和一众女神埋身对打。 我们这个戏里面的女神，为了这个戏他们 去了练习柔术， Jean 也很搏命的，所以他都是瘀晒背脊，因为钳术那些动作大家都落地的。 Heidi 都正的， 有动作是跟朝海哇这脚又漂亮。 想知道他还点评价林明晶、陆思韵和梁曾，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Bonnie， 如果要在荒山野岭那里逗留几日，你会不会带一陪你呢？ 会，他个人讲嘢都挺好笑，如果他在这里的时候我应该不会那么闷的。Hello， 我是 Bonnie 姚妍欣，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点唱，继续点唱。 好啊，阿 Wing Chin Set 咧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咧系佢个朋友啊。嗱，我哋照读啦吓，叫 Bian 咧嘅生日，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快乐啊。过几日咧，佢就要去澳洲探佢个女女啦，希望咧佢嘅旅途愉快，咁啊早日翻嚟陪我哋一齐去做运动啦，唔该晒。 好，呢度咧有 Andy Chan 啊，佢咧就话咧三位早晨啊，今日咧系我挚爱嘅侄女阿 Suki 嘅生日，佢话咧想祝佢身体健康，老公同埋阿仔咧都要听听话话，而屋企里面咧两个新嘅成员小猫仔李波波同埋李星星要快高长大，精精灵灵，爱你嘅细姑姐长。 系呢度咧有一个叫做刘子蝶啊，哇，你睇下嗰个文艺气息几劲啊！三位主持人好，今日系我女女欣欣嘅生日。仲有一个大喜日子，就系10月12日佢结婚啊！ 哦，恭喜！ 可唔可以帮我点个唱？我要由谭嘉仪版本嘅《陪着你走》。我静静鸡 讲到明唔要你个版本啊！其实呢个系 我佢要我演绎佢啫嘛，系啦，静静静静讲俾你哋听啊！女女结婚当晚就会唱呢一首歌噶啦！ 哇，又静静又踢爆嘅， 死啦！ 即系猜啊，唔好意思啊， 佢冇讲名啊，欣欣啫嘛， 系 啊， 好多欣啊嘛，欣欣向荣，10月12日结婚啫嘛， 系啦，好多人噶嘛，佢话女女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不舍得你，不舍。夜晚嘅时候咧，就少咗女女揽住一齐倾心思，唔紧要啊， 都会，只都会谈你噶嘛。 最重要系女女幸福快乐，我 系 刘子蝶啊。 感受到 你唔好喊到咁样啦。咁如果系我记得咧，有另一个留言咧，琴晚好早啊，就已经留咗俾我哋噶啦。佢就问阿豪仔，佢话咧，如果你讲过噶嘛，你话你红嘅话咧，咁就会将你个真名同大家分享嘛。佢话你琴日上 C 一。 我都唔 咁样，仲唔系要唔讲啊？ 咁 点 你想去边日啊？ 去到大公布我就红啦。 你想去 A 日啊？ 去到大公布就红啦。 咁佢又真系红嘅。 系啊，待等下，再等下。 你好似都试过。 大公布未试过，文汇都未试过，总有机会 嘅。系啊，但是我哋嘅听众都鼓励唔会即系打甩咗佢，唔会应承啊咁样啊。 其实呢个 post 琴日我老婆咧就有俾我睇过嘅，佢见到佢哋估嗰啲名咧都比较有创意，例如话我个名叫曾志巨啦。系啦，同埋 点解咧个句子？ 唔知点解会觉得我句，可能佢觉得我应该系属于句子啦咁样。而另一个咧就话觉得我个名同个家字有关咧。佢话因为我知道你阿爸呢个小名叫 家 家 嘛， 系我只能够话呢两个字都冇出现过噶。系我会再努力啲噶啦，等我再红咗我就话俾你听啦咁样。 好， 继续啦吓。 阿 Carl Chan 咧就话啦，花田姐姐、祖大哥、豪叔叔，你哋好，又系我啊。 之前话中秋搭飞机嗰个听众啊， 系 边个啊？ 唔知道，其实我唔好记得啦，已经。 但你演绎得咁顺理成章。 系啊，咁佢话咧，我最近咧教我诶，唔系佢话咧，最近咧佢教朋友折纸鹤啊，佢话先知道原来咧而家好流行兴折纸鹤喎。 系，我唔知道、 啊。系咩？咁其实折纸鹤嘅几时都系，即系其实有啲需要嘅时候就会去折噶嘛，系嘛？ 我谂突然间又兴翻，系咯。 佢话唔知道咧，我哋香港兴唔兴？到佢讲到好似佢唔系香港，即系唔系即系喺度啦。佢话我唔知道香港流唔流行咧。佢话想点唱刘华嘅《甲子情缘》，佢俾所有人听啦。咁讲， 刘华今日播咗啦，咁样 播两只添啦，已经 系啊。 好，呢度有卡文啊，三位主持好，我要点唱《秋天来》，你又点唱嘅咧？ 秋天来了， 嗰个唔系春天咩？ 我知啊。 咁夏天来了咧， 都系一样嘅啫。 冬天来了咧， 冬天来了，系啊。 佢咁样嘅，秋天的美，多少带一点烧伤的意。 哇！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哦， 明唔明咩意思？ 唔明我。 点样会变成一个愁字咧？离人心上秋。心上面有个秋字， 秋字 就是个愁字啦、 哦。 哇，系咪好靓啊？ 好有诗意啊！咁 多谢你哋三宝，但系点解秋天一定就谂起哀愁呢、哦、我哋其实可以谂起秋来也秋去，不过都系教人掉眼泪。 但系秋官教人掉眼泪，咪又系咁讲噶嘛？ 你 秋官教人掉眼泪，但系要唱得开心嘅。 咁一定系因为嗰排股市有啲问题，真系啊！呢位 Carmen 啊， 另外呢度呢有位夏威夷嘅听众喂 inbox 我哋读咗未咧？ 未 系啦，佢系叫做啊 Reach。粗粗啊撩啊，佢就话咧，我系嚟自夏威夷噶，我个仔咧 Lucian 咧10月1号咧就1岁生日，佢话耶，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咁快就1岁啦，希望咧佢可以快高长大，健健康康啦。另外咧10月8号咧就系佢同佢老公拍拖11周年嘅纪念日啦，佢话咧好想喺度多谢佢咧一直以嚟嘅包容同埋宠爱。佢话我开始听风骚快活人咧都系即系受佢影响嘅、 啊， 有阵时咧我哋仲会一齐讨论翻节目嘅内容啊，好开心咁噶。 系 话多谢你哋带咁多欢乐俾我哋，我哋都好多谢你哋咧，即系一直都支持我哋啊！系话希望以后阿仔啊，哇，真系一代传一代啊吓，都可以养成嘅咧，就 系 呢个听电台嘅习惯。而最后10月11号咧就佢自己嘅生日啊，喺度咧我哋啦都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咁我哋使唔使一齐同佢讲一句咩啊 ？Aloha，Aloha，Aloha。 Aloha， 我咪咁噶， 系啊，系 Aloha， 但系 系咯， 唔识唱歌。好 啦，电话号码18738，听个听众电话先啊。Hello， 你边个 ？Anna 系咪啊？ Ellie， 哦 ，Ellie 你好 ，Ellie 你好，风吹快活人， 有咩想点唱啊 ？Ellie， 我老公29号生日，佢叫 Stephen， 佢叫 Stephen 系。 系、哦、啦，咁就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同埋工作顺利啦。 系 啊吓， 咁你会点庆祝啊？帮佢？ 未谂到啊， 未谂到， 我哋帮你咯。嗱，俾啲背景我哋先啦吓。你同阿 Stephen 结咗婚几耐先？ 6年咯， 6年系， 出年就7年之痒噶咯，即刻好似吓人哋咁样， 好好口啊！你真系，唔系我从你嘅吓你讲， 同埋佢都系一个好称职嘅爸爸同埋老公咯，咁佢都好锡 B B， 咁都好多谢佢，因为我而家做咗全职妈咪，咁佢都即系好大负担啊，其实养起头家，咁都好多谢佢。 几多个小朋友啊？ 一个 你可以试下再平衡啲个负担，俾多过佢。个膊头可以再平衡啲， 有冇 佢得嘅佢？ 但有冇一个谂法，即系想生多个小朋友哋？一个都够晒数啦。 迟啲先啦，因为而家小朋友都好细，得个16个月。 哦，忍一忍啊，忍 一忍。 你睇我讲法同你几唔同咧？我哋为咗 有仔趁乱生、啊， 唔系咯？我哋为咗 Ellie 着想忍一忍先，叫我老公你行开一阵先，过多两日先好。 咪揾阿 B 摄住喺中间先。 喂 ，Ellie 啊，但我想问下你咧，由一个即系工作嘅朋友，到而家做一个全职嘅家庭主妇，其实中间会唔会有啲适应期？其实都唔容易咁噶。 好辛苦啊，辛苦过我打任何一份工。 经常罢工啊，系嘛？ 系啊，因为冇得收工噶嘛，呢份工冇得你只 系 不停 O T 咯， 完全 on call 36嗰啲咧。 系啊，不停 O T 喎，仲要呢个老细你唔闹得噶，又唔可以打佢， 都系自己制造出嚟噶个老细。 睇住佢成长都开心嘅。 系啊，都系嘅。仔定女啊？呢个系。 仔仔 仔仔啊，咁 即系行叔走啦，而家应该十六个月系嘛？ 仲喺度硬硬学语 啦，佢想跑添啦，而家 想跑， 咁你就仲辛苦啲添啦。 系啊，我细仔一喐我就已经觉得好惊啦。唔系听 Ellie 把声，绝对可以生三四个噶，系咪先？ 你唔好成日都吓佢啦。 睇相话我有三个咯。 嗱， 系啊，加油啊，咁 系啊， 开工 你要睇实啲，你老公系啦，你半夜锁房门，唔好俾佢入嚟住。 啊！頭先就多謝咗， 同埋都想同你哋講聲加油喎，同埋香港人加油， 一定會，大家都要加油啊！咁你有冇啲乜嘢衷心嘅説話想同你老公仔講啊？ 情深説話 係啊！ 一路永遠都咁愛佢啦，同埋即係最緊要身體健康啦。 係啊！ 大家咁話， 身體健康，再接再厲。接二連三， 係 啦， 希望快啲加油， 第二個再打上嚟， 冇問題，冇問題，等你打上嚟。 咁話 ，Ellie， 幫下細佬仔嗬，希望有個妹妹啦。 Ellie， 你要比賽嘅喎，睇下你快啲定係阿田快啲喎。 係啊。 应该阿田， 阿田嗰场马拉松嚟噶，我望唔到终点啊！佢 好啦，多谢你阿田，好啊， 拜拜， 拜拜。啲听众好熟悉啊，我哋都唔使讲下半决，净系话啊，你估你快啲定阿田快啲？佢已经加阿田啦，咁样 可能人哋啊是但啦吓， 系咯， 祝福你阿田， 好多阿田嘅， 因为听讲你就系放假， 系啊， 哇，所以呢铺就祝福你，系啊，两个人去， 三个结翻啊， 系啊，又听个听众啦。你边个？ 买多啲嘢啦 ，Elsa。 Hello Elsa。 Hello 你好 ，Hello。 哇！ 系啊，点啊 ，Elsa？ 系啊，今日系我个仔十岁生日啊，想 唱 俾佢听。 好 啊！ 哇！咦，转转头由单位数变双位数， 系。 佢叫咩名？ 系 Elsa。我个仔啊，我仔叫天朗啊。 叫天朗， 咦？有冇戏称？ 系咯，我都想问。 系啊，佢仲有个妹嘅。 叫戏称啊？ 即系叫戏称啊？ 叫青青。 唔系，有个天字嘅， 天 青有关。 天晴， 天晴， 天朗天晴，哇，好好啊，真系！ 我想讲，我 姓杨， 系啊，我有个表弟都系叫天朗啊，一样写法添啊，都系。 咁你老公系咪叫天公啊？ 唔系啊， 天公做尾咯， 咁就叫做尾啦，夹埋就天朗天晴天公做尾。 下次有咩活动一定要 call 晒佢一家四口，因为 系 啦， 天 公 仔一样啊， 系啊，好开心真系。 嗱，十岁生日啦，个仔仔，咁有冇啲咩特别嘅庆祝活动准备咧？ 今日冇庆祝啊，听日先庆祝，因为其实我仔就下个礼拜一咧就代表学校参加乒乓球比赛啦。咁佢嗰日就同我讲话，佢想今日去练波，咁佢就想咁迟一日先庆祝啦。咁所以咧今日就系冇庆祝活动。 十岁已经咁识谂啊，真系作为 Elsa 啊，真系即个心都真系甜到不得了啊！ 但系十岁已经撇甩你咯。 唔係，但偏得佢為咗要唔自己慶祝，係為咗要練波喎。 你係咪肯定佢去咗練波㗎？係 啊，因為我會帶佢去㗎嘛。 哦，你帶佢去，但係跟住你咪睇住佢練㗎嘛。 係咪同一隊隊伍裡面有幾多可愛嘅少女乒乓球員咧？ 嗰啲姐姐嚟嘅，同埋哥哥嚟嘅，應該唔關事。 你唔明㗎啦，愛情真係無分姐姐同哥哥㗎。 十歲嗰陣時，我對好多姐姐都有啲。 唔係咯，我驚你個仔不停開上船頭啊、側船頭啊，係咪先？側咗膊咁樣就側咗過去㗎啦。 系啊，咁啊祝阿细仔就生日快乐啦！你哋一家人咧，即系星期一同佢庆祝嘅时候开心心。咁最紧要系乜嘢啊？礼拜一比赛又好成绩啦， 系啊，尽力而为喎， 系啊，尽力就得啦， 系啊，好嘛，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 ，thank you， 好晒， 拜拜。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落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而枯干，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 跌倒，再进化，再进化，可可变身飞天马，再爆炸，再变化，过去了的不牵挂，我只傻。 有种温柔，其实是两个词语嚟噶。 一脸柔弱，我有种细致平实坚毅，声音太多去路难定，随同着心声细听，起跌磨蚀有如有因，永远是谁不正，两手放开，紧抱所爱。 Calis 同制作团队创作嘅时候咧，就讨论到社会对年轻女生嘅睇法，好似往往咧就定格咗女仔要温柔，要依靠。所以今次嘅作品咧就平反为女生可以温柔，亦都可以有种有 power。 一脸柔弱不减我的。细致平实肯定， 作曲林立基，填词有周希贤、Edward、黄仲杰，编曲由黄安云，监制黄安云，加上林立基。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孔维佳有种温柔。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好好，电话旁边有听众等紧啊！你系边个？阿荣， 喂，你好 ，Hello， 荣你好， 欢迎收听。阿荣你好， 系系啊，今日我生日啊，九月二十八，我想点唱俾自己听咯。 恭喜你，恭喜你， 快乐！ 系啊，因为呢九月二十八都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嚟噶嘛，喺新年度 系咯， 系啊。 咁你几多岁生日啫？ 几岁啊？ 系咯， 同你一样咯， 同一样，好后生咁样。 系啊，都未过六十。 系咯，我范云生 有排做啊你。 咁你会点庆祝啊？ 系 咯，未谂到啊。 咁特别啦。 记得我啊，我嗰时三月几打我电话嚟噶。 系 三月几打嚟？ 讲多啲资料先，帮下我哋。 系啦，因为嗰时我太太怀孕，我打咗我电话上嚟啫，我就话我去旅行。身边有小朋友就是我啦， 有啲 去摩洛哥旅行咯， 系啊，记得记得。 系咪我哋仲问你边间房咁好脚头 啊？系啊系啊， 我净系讲薄荷沙乜啫。 系啊系啊系啊，话你好嚣张啊，你好劲啊，我记得啦，记得。 咁但系咁而家系咪 B B 出咗世啦？ 系啊，而家四个月大啦，因为想带嚟同你分享下咯。 好啊， 多谢晒，恭喜你。 你感受如何啊？ 系啦，多咗个 B。 好似翻翻之前咁样咯，又要从头重新喂个奶啊、扫风啊、换片啊，做呢啲动作咯。 系， 因为你有两个系嘛，之前咁样。 系啊，有两个啊，两个仔咯。 系啦，喂，咁但系而家咁样即系重拾翻咧，嗰个体力系咪真系争紧？ 啱啊，你同佢交换下经验啦。 系啊。 其实精神方面系会真系攰啲嘅，系咪？加上呢个 仔女咧，我喂奶都喂到我头晒汗。 点解啊？ 真系， 点解？ 佢每次喂饮完都呕啊！ 唔系唔肯饮啊！你小朋友咧，你第条筋沙筋绑喺个颈度，即刻肯饮噶嘛？ 系啦， 佢唔制噶，佢要同你挣扎大半个钟头先肯饮咯。 咁即系佢唔肚饿咯？你 又唔系、啊，都四五个钟头一定肚饿噶啦。 佢嫌弃你啊！佢要妈妈啊！ 可能系啦， 系啊， 系咯。 喂，真系妈妈先喂到佢。 你下次，但你可以试下用住招嘅，着你老婆件衫嚟喂。 系啦，或者有阵时咧，系有啲奶喺嘅自己身体上面，即系真系啊，点一点， 呢个系真噶。有阵时佢未必会认到妈妈个样，但系佢会认到妈妈阵味啊。咁其中妈妈嘅一阵味咧，就可能咧，即系奶嘅味道啊。所以呢样嘢可能可以帮到手噶，荣。 其实都唔系噶，因为阿妈喂佢咧，都系要好耐先喂到，但系妈咪真系有耐性，所以我都要多谢我太太， 系啊， 阿佩斯啊， 佩斯，喂，佩斯真好，喂， 因为佩斯对住老公已经训练有素啦，个耐性咁样， 啊，跌翻转喎，应该系， 哇，你大逆不道啊，你啊，大件事啊， 大家互相支持住啦，都系， 但系都高兴嘅系咪？ 喂，阿，哦，高兴噶 ，B B 妹叫咩名啊？ 叫日贤咯， 叫日贤。 嗱，我哋喺度咧就要祝日贤咧继续快高长大，开心心食奶就乖啲。 听教听话要乖乖地食奶奶， 系啊， 爸爸 好人。 爸爸有咪有种饿叫爸爸觉得你饿？ 系啊，同埋有种耐性叫爸爸冇耐性。 爸爸冇耐性啊？ 系啊，我希望你都开心。 唱我想你点？喂，我点唱首歌等你唱得唔得噶？ 我要识唱先得。 你点解要咁样对自己啊？荣，你听日明明生日， 上次都系佢唱噶。 所以就生咗个啦，冇问题啦。想要边只啫，边只歌啫， 梗系近排最 hit 嘅《愿荣光威香港》啦。 咁你梗系想我哋冇公开啦？ 我哋又唔系咁歌嚟嘅，电台都可以。 唔系咁歌嚟噶嘛？ 讲到明， 我惊我唱得太过好啊！ 太激昂，唔得嘅，佢唱唔到个位。 我哋一齐合唱啊，好唔好啊？系咯。 唱边首先？有边段先？系咪黎明？ 系咯， 佢仲要唱。 你想唔想要黎明先啦？有何以先咯， 系 啊，系咯，我就负责做手语版嗰个配合。 哇，睇到啊， 系啊， 好多版本噶嘛， 证明我哋沟通得几好 啊，系咯，嗱，预备到 啊， 一二三，哒哒，这土地没得 啦，够啦，我真系唔想影响大家耳仔听众。喂，够啦， 跟住我哋一跳跳到最后嘅。归于香港， 其实我只系一个小小嘅要求啫，你哋两位可唔可以唱得齐啲啊？你哋两个轮 流唱 咁， 唔 可以唱得咁明显嘅。 系啊 ，OK 嘅， 而最尾你将佢改一改，就变咗时代广场。 最紧要咧，要 新光三转咁样就 OK 噶啦。阿 荣，听日生日快乐吓！ 好啦， 多谢， 最紧要开心健康啊！ 仲我祝阿日贤真系咧快高长大，同埋咧佩斯咧即系吓俾多啲耐性去喂下 B B 啊！ 我祝你心想事成啦，明白啦。 好啊， 好 啦， 多谢晒，拜拜， 好，拜拜， 拜拜。 好正啊！ 好啊，我哋下次再练好啲唔同嘅版本嘅歌曲啦，系啦，好啦，呢度咧有个阿 Kit Chin Lo 咧，佢就。话啦，三宝你好，想点唱小凤姐嘅《每日怀念你》，怀念昨天和平，系有呢只歌咁啊？小凤姐， 我唔知道有个咁长， 我唔知道，佢写住每日怀念你，怀念昨天，呢首唔系陈百强嘅咩？怀念你，怀念昨天， 你自己都唱都知道唔系啦。嗰首叫《心爱着你》。 哦，《心爱着你》唔系怀念昨天。 点唱咧？不如 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我呢边咧有一位咧，佢就话姓黄嘅，我咧就想点唱俾我太太 Anna Wong 听啊。 系。 听日咧佢生日啊，我祝佢咧要身体健康啊，就想点啊 Kelly 嘅歌嘅咁样。 好。 OK， 好啦，阿 Gabby 咧就话你哋好啊，喂，今日咧想点唱俾个仔仔嘅 Toby 学校旅行啊，咁咧希望咧想点唱俾佢听，等佢开心心啊！会度过每最后一年嘅小学生活， 系 六年班啊，系啦，仲有一个小学嘅学校旅行。咁另外咧都祝贺咧阿婉妈妈咧今日生日快乐啊！如果豪仔可以读首小丸子嘅歌就好咯。 小丸子又有生日，望着这小丸子，每天都十分归主前。好好嘅，就小丸子。好啦，呢度仲有个好快咧，阿 Winnie 咧，佢就话啦，希望我哋香港电台咧，呢个系我哋一个长寿嘅节目啊，带俾观众好多欢乐啦。佢话咧，佢哋集中喺秋季生日嘅，所以佢哋咧有好多嘅家人咧都系生日嘅，大女 Peggy 啊，女婿啊 Cliff 啊，咁啊仲有阿 Joyce 啦，咁啊不能进录啦，总之全部都。 开开心心。 好，下个礼拜我哋同一时间再见啦吓， 再见。 拜拜。